早晨，早晨！2024年4月1日星期一，今日咧就系复活节假期嘅最后一日红假啦，亦都系愚人节嘅。咁今日有啲朋友啊、同事啊都可能系放假嘅，唔紧要，我都会陪住大家。但系如果你今日仍然都系要翻工嘅，都唔紧要，因为我哋可以一齐迎接一个新嘅开始。 晨光每日一格。 啱啱提到啦，呢几日就系复活节假期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复活节咧系点嚟嘅，无论个宗教信仰你同唔同意都好，但系当中有一啲嘅故事啊，我哋都可以值得去参考，都有一啲人生嘅道理可以学习得到嘅。嗱，好似复活节咁样啦。咁就系耶稣死咗，咁耶稣死咗之后咧，唔系净系睇耶稣死咗，系睇佢身边嘅门徒，嗰啲门徒就后悔啦，因为过去咧耶稣教佢哋好多嘅道理，但系嗰阵时佢哋听亦都听唔明，直到耶稣死咗之后，佢哋就先开始慢慢觉得啊明咗啲道理啦。又冇咗一个人去督促，冇咗一个人去引导，佢哋先至真正嘅改变。而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失去，而人生啊，其实都系不断咁样去经历失去嘅过程，但系亦同样因着失去，我哋先至学识得到，原来有好多人同事都唔系必然嘅。所以先至领悟到当中嘅珍惜同埋活在当下。虽然係咁，你又有冇好好咁去珍惜你身边嗰一个呢？有冇珍惜今日嘅假期时光？有冇珍惜你今日虽然係假期，但係仍然要返工嘅机会？有啲嘢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希望大家今日喺未失去一啲嘢之前，就已经可以学识到一啲道理啊！每一日，我哋都喺度学习点样去成长。而当听日回望翻今日，你都会觉得，你又长大咗啦。 年年月，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遍山野。 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淀之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 郑秀文的《我们都是长大的》， 晨光 Coffee Time， 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雨，日间短暂时刮。时间是有阳光以及是炎热的，最高气温去到31度，会吹和缓的南风。今早回来的时候见到个月光是一个半月形，想起我昨晚吃的披萨。不知道大家今早起身的时候，出门口的时候，又见不见到个月亮呢？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事物，都好值得大家去欣赏同埋去留意噶。而春天就嚟啦，天气就开始和暖啦。这个复活节假期，如果你冇出去玩嘅话，咁本港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可以值得去欣赏嘅。其实最近本港多区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樱花花海，好似早前嘅有天水围公园啦、东涌啦，到到最近喺将军澳嘅单车馆公园都有樱花嘅踪影。而今次大家去发现呢一个嘅樱花咧，系叫做八重樱。八重樱原来有第二个名嘅，叫做菊樱。咁佢就好似一个菊花咁样，个形状好似菊花，好似个波波咁嘅，好多个瓣嘅。咁甚至咧，有啲人去到嘅时候就话：，哇，可以媲美日本，粉红嘅花海，有一种去咗日本嘅错觉。咁所以如果大家复活节嘅时候，冇出去外游嘅话，你都可以去到呢一度欣赏到好靓嘅樱花。其实咧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人咧嚟到去打卡噶。不过咧，樱花嘅花期就好短暂噶啦，大概维持可能1至2个星期，跟住就会慢慢凋谢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日放假嘅，或者要翻工，放工后嘅，想去欣赏下呢啲咁靓嘅樱花，都不妨把握呢一个好时光，去到将军澳嘅单车公园，咁就可以睇到啦。点去啊？坑口站 B2 出口，将军澳站 A1 出口，行5至10分钟咧就去到噶啦。咁所以话咧，留喺香港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亦都好多嘢值得大家一齐去欣赏。最重要就系你嘅心态，你嘅心态愿唔愿意去发掘佢哋出嚟咧？大家有阵时都要多啲呢一啲嘅好奇心，咁就可以令到每一日都可以过得好充实，而且系好有满足感噶啦。朝头早揾嚟呢一首快啲嘅歌，好鍾意佢个 beat 啊 ！Pandora 嘅《紧急应变逃生法》。 晨一出脸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都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似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同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关头就收翻，我要炸掉大脑思想讲话，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进错咗，都不想错。点解要忍？怕子甩开不怕烦，更风多一转再转身。 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一生可挥霍，自由放飞。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又到满满正能量的星期一，今天找来这篇报道的主角，哇，我看完之后都觉得欣赏欣赏，好值得跟大家分享，压了韵添。在厦门有一个90后的男仔，他因为小小的时候发烧，令到他成长的时候身心有一些障碍。虽然是这样，但是他就不甘心被人设定为一个被人照顾的人生。他希望可以透过自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就通过了一些创业来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不过好不好彩，去到2022年的时候他又创业失败，没了所有的积蓄。虽然又是这样，有这些打击，他仍然是不放弃。到最后他开始去卖早餐， 佢有一个车仔档嚟到去卖早餐，嚟到去维持生计。但系值得大家去留意关注嘅系啲乜嘢呢？由佢第一日摆摊开始啊，佢就已经设立咗有一个叫做元气满满早餐嘅特别活动。咩嚟嘅呢？佢就话，因为当佢自己啱啱毕业嘅时候，出去揾工嘅时候咧，成日都会遇到好多唔好嘅事情，然后咧搞到冇饭食。佢话佢明白乜嘢系挨饿嘅滋味，所以佢就决定喺呢个卖早餐设定一个元气满满嘅早餐，去免费将一啲早餐送出去，俾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有困难嘅人。只要冇任何嘅收入，又或者有困难嘅人，讲得出呢一个早餐嘅名字，元气满满早餐，佢就可以免费获得面包啦、鸡蛋同埋牛奶嘅早餐啦。佢就话，其实咧由创业至今，而家超过一年嘅时间。佢话佢仍然会继续摆摊，亦都会继续呢项嘅活动，因为佢觉得有意义，系值得嘅。只要一日佢仲喺度做紧早餐，佢都会一直去将呢一份嘅早餐传扬开去。呢份嘅早餐唔单止填饱到有需要帮助嘅人嘅肚啊！甚至是在每一个早上都能够给多一个元气满满，充满着正能量，充满着爱的早餐。希望大家今朝都可以吃到一个开心的早餐。 原床位置很近，但留信身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成吊点灯正重要，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尽贵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怎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上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门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怎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方会有天中断。 来自陈柏宇的楼上装修， 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今日起推行，有试点的大厦住户话已经收到指定垃圾袋，参与计划的食肆和院舍亦都做好试行准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话：试点之一的私营安老院会在试行过程中详细记录实际运作情况，以便评估每个月处理垃圾的开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会透过计划了解不同场景参与者的操作情况和面对的问题，政府之后会按数据等再作下一步部署。警方在復活節假期期間在東九龍區內展開打擊酒後駕駛和相關違例駕駛事項行動，一共拘捕三個司機和向兩個司機發出口頭警告，其中在牛頭角宏照道近啟樂街和在茶果嶺道近四山街被捕的兩個男司機分別53和59歲，涉嫌酒後駕駛。而在西貢宜春街近灣景街被捕的39歲男司機就涉嫌沒有提供呼氣樣本以作分析，和沒有提供血液樣本以作化驗。所有被捕男司機已經獲准保釋候查，4月上旬向警方報到。土耳其舉行地方選舉，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的候選人在多個城市的得票率領先，其中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現任市長伊馬姆奧盧和首都安卡拉現任市長亞雅什已經分別宣布勝選。亞雅什形容這次勝選是被忽視的民眾向當權者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共和人民黨主席奧澤爾亦都認為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希望為國家新的政治氣候打開大門。總統埃爾多安承認執政正義與發展黨在地方選舉中未能夠取得預期的結果，他們將會進行檢討，但是強調這次地方選舉不是正義與發展黨的終結，而是一個轉捩點。教宗方濟各在復活節主持微撒並且發表文告，再次譴責加沙戰爭導致的死亡和破壞，並且呼籲加沙立即停火，並且釋放所有被綁架的以色列人質，確保人道救援物資能夠進入加沙。方濟各在文告之中又說，不能夠容許當前的敵視狀態繼續對平民百姓，特別是對兒童造成嚴重影響。他強調戰爭永遠是荒謬和失敗，而和平絕對不是靠武器來建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武林高手 北少林地堂八卦门掌门郑宝林师傅， 北方拳术在他练习铺路的时候，他们有弓步、马步、揭步、虚步的练习的嘛。大多数在打拳过程里面是练了马步，非常之稳重，同埋闪躲啊，好灵活。 更多有关功夫武术的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武林高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 推 春季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4月1日啊，四月嘅第一个朝头早6:36嘅早上咧，船仔空气船亦都翻到嚟直播室入边咧，同大家讲一声早晨。出边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即系低水平。但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我都喺度谂紧出边嘅湿度82%，但系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不是82其实都不算好湿呢？不知道啦，不过大家都记得小心，尤其是行山的朋友们呢，就千祈不要说啊食烟咁样就随地抌咗啲烟头啊，或者记得烧完嘢食之后呢扑灭返你嘅炉头啦。啊，这个时候呢亦都要搵返我嘅另一位好拍档，早晨啊 ，Vicky。 早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 ，Vicky。嗱，我知道咧，你系中意养宠物啦，咁啊，你有两只好可爱嘅狗仔啦。 多谢。 都唔系狗仔，狗狗啦，咁样。 狗狗中型犬同埋大型犬嚟嘅，两只都 系 大狗嚟嘅。 咁狗狗咧，就除咗你有养呢一样嘢之外咧，你以前未养佢哋咧，有冇话系中意养啲咩嘅咧？ 以前最细个小学嘅时候咧，爹哋系同妈咪系俾我哋养仓鼠。 哦， 系啊，仲试过佢系逃出呢个笼啊，然后我哋要成间屋喺度揾咯，系啊，但最后揾到嘅。 咁都起码未出门口嘅。 未出门口嘅，佢系夜晚唔知点样喺个窿度爬咗出嚟咯，走失过几次噶。 嗱，即系证明咗啲咩？你喂得佢唔够肥。 唔系啊，佢中意周围走，但系佢每一次都系去翻同一个地方，都系一个电视柜嘅底。 因为嗰个感觉够安全啊， 唔知咧，可能系啊，可能其实佢去咗好多个地方， 系咯， 系啊。 但系啲仓鼠好似系中意匿埋喺啲窿啊，即 系 佢哋就算 暗角位， 系啊，全部都匿埋噶嘛，咁所以系你嗰个暗角位咯。 系啊，跟住之后咧，大大下咧，去到中学啦，又有养龟， 哦， 系啦，咁样咯。 但系只龟系仲喺度嘅。 过咗身，过咗身啦，系、oh. 啊，因为咧有一年嘅冬天好冻啊，可能我哋照顾咧唔识得俾啲暖灯佢啊咁样，咁、所以到最后过咗身啦。不过但系都好多开心美好嘅回忆嘅，我嗰阵时直情咧系会将佢攞上床噶， 吓、啊、真系噶， 系啊，即系抹干咗啦，当然，因为佢系两栖类嘅龟嚟嘅。咁佢係周圍爬囉，佢知道呢去到個邊緣位會跌落街，即係唔係即係跌落個地下，佢知道唔會呢就自己會縮返後㗎。 哦， 係好搞笑㗎。 我都有養過龜 嘅， 但係我即係養寵物嘅經驗呢，我淨係養過魚啦，同埋養過龜嘅。咁魚嚟講呢，當然就非常快就離去啦咁樣。龜嚟講呢，我都係嘅。我唔知點解我小學養過四隻龜。 哇，你都好多喎、 啊！但四隻龜都唔知點樣幾個月內就拜拜拜咁樣。 我嗰陣時都養咗好多年㗎啦，隻龜佢係由細細粒，好似手掌板咁大隻細細粒啦，然之後咧去到差唔多咁半隻手臂咁大。 哦，咁都幾大喎、 啊！ 我 exactly 淨係由呢個手掌就拜拜咗啦。 係啊。 所以我就覺得好似養啲有生命嘅嘢對我嚟講唔係太有適合啦。 可能細個咧唔係好識點樣照顧， 其實都係我媽咪照顧嘅啫，係成日都係我翻完學翻到屋企，突然間佢就同我講：哦，佢冇咗咯，哦嚇！ 佢系咪冬眠咋？咁样每一次我都质疑佢系咪冬眠，咁最尾发现咦，真系叫极都唔醒喎。嗱，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嘅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如果真系好似我咁。我养咩都好易拜拜嘅话咧，不如养啲冇乜生命嘅嘢啦，咁样。 系。 咁南韩咧最近就掀起咗养一样嘢，叫做宠物石头。 一嚿石头， 一嚿石头，冇错啦。咁样咧，嗱，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当唔知道几个月前啊，内地咧系啦，就养呢一个芒果核啊嘛， 系啊系啊， 咁就要帮佢梳噶嘛。嗱，呢一个咧就系宠物石头，系要梳毛嘅。咁样呢个宠物石头咧，又系一样咩嘢咧？就系、是。当然唔同类型嘅石头啦，但我估都有一个拳头咁大嘅、或者再细只少少都 OK 嘅。咁咧，如果你养佢嘅话，你就要帮佢去装扮下啦，譬如帮佢黐翻两只眼啊，画啲假发落去又得啊，或者系帮佢织冷帽啊，都 OK 嘅，冇问题。咁然后咧，又要帮佢布置下佢屋企嘅。咁有啲人咧就将佢咧摆咗喺嗰啲沙滩凳仔嗰度。系啦，或者咧就捉个鸟巢俾佢，咁、然后咧就当佢笠顶帽，摆个扫把喺隔篱嘅，is OK 嘅，即系无论点都好，你都可以中意咁样做嘅。 但系我想话呢一样嘢咧，我做过，但系喺幼稚园咯，我好记得嗰阵时咧系有挖石头咯。咁但係就唔係拳头咁大嘅石头嚟嘅。 即係鵝卵石咁大。 係啦係啦係啦。咁有玩过呢啲囉。 咁你会养佢啊？ 养佢啊，攞咗返屋企，即係畫完帮佢扮靓。 摆咗屋企就算啦。 但係唔知去咗边度跟住。 係啦，正常就係咁㗎。但佢哋呢唔係㗎，要改埋名㗎。係。 係石头 BB。 係你可以嘅。石头 BB 或者 Vicky BB 咁样啦，咁仲要咧同佢倾诉烦恼噶，即系你唔可以就咁摆佢喺度噶，你要话 BB 啊，最近咧我做嘢好辛苦啊，即系咁样啦。 但系我想问佢有冇解释点解系一嚿石头咧？嗱，因为之前咧嗰个芒果核咧，就系、是、因为起码都有啲毛啊嘛，即系俾啲舒服嘅感觉，你摸上手系舒服嘅。但系咧石头系冷冰冰嘅，硬骨骨嘅。 嗱，点解特登系石头咧？呢一样嘢咧就。暂时就唔好难解救嘅。咁但係呢你唔好以为话喂好似咪而家先听呢，其实唔係咁，美国呢好多年前啦，讲緊20世纪70年代嘅中期呢，其实已经有㗎啦。 哦、 就係、是、有一个人啦，咁佢就从事呢个广告业务嘅。咁但係有一日呢，佢就讲緊养宠物嘅话题，就话嘩好烦啊，养个宠物，哎呀就要帮佢梳毛啊点，佢话咁啊不如你养嚿石啦咁样。於是咧，佢真係愚人節嗰日推出咗個禮盒，就完全就係一嚿石頭啦。入邊就包埋啦，教埋佢咧點樣照顧佢啊！即係其實係搞笑啦。OK， 咁最後咩就竟然風魔全城啊！全部人都走去買嘅，佢真係賺咗一筆嘅。咁我都喺度諗啊，係咪即係延續翻呢個風潮咧？因為南韓人咧其實做嘢都好辛苦咁樣。 系咁，我觉得咧，譬如今日愚人节啦，可能同另一半嘅时候咧，你都可以送下呢份石头 礼物， 代表我的心，唔系冷冰冰啊，我想俾一个陪伴你啊，咁样都 OK 喎。 但系如果我收到，我应该会。我会多谢佢啦，唯有。 唔系，因为就系今日系愚人节啊嘛， 呢个啱。 系啦，就算佢嬲都唔紧要，玩下啫。 系啦，玩下啫。咁另外咧，其实可能系关韩国人做嘢好辛苦事啊，嗰啲咩躺平大赛啊、发呆比赛咧，全部都系韩国人搞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份石头入边揾到一份宁静嘅感觉啦。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眼泪。 用咗大部分写嘅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自己，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以代替另一个你讲嘅你嘅口头禅，就算状态有你嘅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嘅系日记，冇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 太傻，年华渐去，我渐渐大个。 梦似梦也是眼泪，大半夜没下水，谁在观赏我自尊惨烈的破碎，谁投降手机多朦胧，似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未下水， 首歌是骆蔭明《大半夜未肯睡》。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回到来，晨光 KOL 现在多了很多女仔剪这个短头发，好像近年都兴多了短头发的发型，但是短头发的话我们的妆容方面又要不要去改变一下呢？这个时候要找来我们的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究竟如果是短头发的女仔呢，又不是完全男仔头那款的，是但是有一种清爽或者直爽的感觉的，那么这一类型的发型的话，其实我们的妆容跟一般长头发的女仔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短头发其实会比较 focus 在整个妆感的底妆方面，因为要干净起来，因为短头发可以令人 focus 在你的面上面，面部或者不是五官方面，还有短头发有分究竟你的刘海和你的面型，是的，究竟你是平音啊，定系嗰啲韓國嗰啲空氣刘海啊，定系中分啊，或者分界，其實係好多唔同嘅，係啦，因為咁樣嘅刘海會影響到你嘅面型嘅長度，咁先決定你嘅妝容上面啊，係啦。 其實我都想問，如果有刘海咧，個額頭想唔想化妝噶？ 你嘅刘海係吸住你個額頭定點先？ 我吸住咗嘅， 吸住即吸曬嘅， 吸曬嘅。咁我仲使唔使化妝嘅咧？ 我覺得因人嘅。因為我試過真係有啲化一啲 model 啊，佢哋咧平音齊曬遮曬成個額頭咧，佢哋係唔想化嘅，條眉都唔化，因為啱啱遮蓋條眉。 可能條眉 佢哋 都 話我唔化眉咁樣咯，咁我話 OK 冇問題啦。咁但係個 client 就話報多少少眉色啦，咁樣已經影到，即係喐嘅時候 影到㗎嘛， 影到條眉咁樣。但有啲人話我想化埋額頭，係啦咁樣咯，因人而異啦，我覺得。 咁但係如果係你？你會 prefer 揀邊樣呢？ 我覺得睇天氣狀態，同埋睇佢皮膚質素。即係如果本身見到佢有暗瘡底嘅，咁我就輕輕好薄一層。 係， 因為始終你喐噶嘛，個流可能都會喐咁樣都會睇到，係啦。同埋 get up 住嘛，即係始終反品喺暗瘡皮膚上面再化就唔係咁好啦。 咁如果頭先講到個底妝，我哋係 focus 多啲嘅時候，咁個底妝要點樣先做到一個好清爽，然後冇乜呢個瑕疵嘅感覺呢？ 因為短頭髮可以令到人大家望多啲你嘅面部啊，即係例如話你短頭髮嘅時候，你側邊呢啲位置會 面客嘅位置， 面客嘅位置露多咗出嚟。 係， 因為長頭髮有時你一喐嘅時候可能會遮蓋到，即係覺得點解大家影相嘅時候咪好似啱遮住塊面咁影嘅， 係啦，呢個就係我啦，係 啦，尖面咁樣。但係短頭髮難啲嘅，因為短頭髮你冇長頭髮嗰種飄逸感，即係冇咁容易有，所以面部呢啲位置你需要做得比較多啲嘅底妝，均勻啲。因為其實坊間很多人會教，你的底妝只是搽在面的中間，再向外擴展， 是啊，是啊， 是啊，那就自然一點了。但對於短頭髮的女士來說，我就不建議的，我就建議是均勻的底妝，先乾淨起來。 那有沒有說是要抹面，還是說其實另面都沒所謂？ 我自己覺得沒所謂的，那視乎你自己覺得面部的大小，因為始終如果你另身的時候其實有膨脹的感覺， 是是是， 那所以如果你本身你的面型方面，如果你本身面型你只望自己塊鏡正面望鏡的時候，你發覺塊面是圓面型或者是方面型多啲嘅，就不妨不要用那麼多另面的底妝，因為會有膨脹向外擴展的感覺，但相反你是長面型就可以去做這件事，即是你 handle 到另面的感覺， 是即是可能本身瘦一點，你覺得自己瘦一點，你就可以用一個另面一點的底妝。因為自己覺得呢，有時短頭髮我自己都是不會短頭髮的原因呢， 你試過短頭髮的？ 我試過，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短頭髮的，但是我最後覺得不行了，原因是我終於大個發現自己呢是真的國字面了，腮骨嗰啲位好 一少少， 即系都几角啦，我觉得。咁所以咧，原来我有短头发咧，系 遮唔到我呢、這、一個， 因為長頭髮可以咁樣遮到， 係啦，長頭髮就可以遮住我嚿骨啦咁樣。因為我真係試過有去美容院啦，個美容師問我，其實你係咪好中意咬香口膠啊？即係我話唔係啊，即係佢摸一摸塊面，哦，原來係骨嚟嘅， 哦，骨位嚟嘅， 係啊，其實我全骨嚟噶。我是不是肉嚟噶，呢啲位直接是骨嚟噶。 咁化妝技巧幫到你嘅。 啱啦，所以呢個時候我都要用頭髮遮遮啦。 頭髮遮遮。 咁但如果我真的短頭髮啦、嗯，我是不是要用修容去幫手呢？ 咁當然係啦、嗯，因為其實如果你話頭先所講，因為短頭髮其實都好影響到成個妝容噶嘛，即係短頭髮、 嗯。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短頭髮嘅話，而你是國字面嘅話咧，其實不妨在修容方面做多少少。 咁要點樣做呢？ 因為我自己建議日常嘅妝容咧，香港嘅女士其實不妨喺光影方面打多少少、 嗯。 但係如果你本身係可能國字面嘅方少少面型嘅話，不妨喺 腮骨、 腮骨位置打多少少陰影。 哦， 係啦，都教大家陰影其實係用翻你膚色深一至兩度咯。女士嘅話一至兩度係好啲嘅。 係咩色通啊？ 亞洲人係黃種啊嘛，我哋用翻啡黃色嘅系列嘅。陰影的產品會好一點， 嗯，那我們就處理好個底妝，也可以令到大家瘦一點啦，還有什麼我們需要注意呢？譬如個眉形方面，我們是又要什麼的眉形會比較適合短頭髮的女士？ 因為短頭髮呢都是視乎你的劉海和你的面型、 嗯、 如果最籠統來說最簡單就是如果你本身覺得自己的面短身一點，不妨將你的眉峰畫多一點、 哦、 眉峰畫多一點起角多一點、 嗯， 令到視覺上的效果咧，你條眉會拉高咗，提高咗少少、 嗯。 因為其實我哋唔興一啲歐洲好彎月、好拋嘅眉嘅。 嗯， 係啦。咁我哋而家都係始終有啲興韓國風，係會平身啲咁嘅。 係係係。 係啦，咁不妨試下眉峰畫高多少少的咁多，咁令到塊面會拉長。 哦。 咁相反，如果你係長面型嘅短頭髮女士， 係， 你就不妨畫翻平啲條眉。 嗯。 咁視覺上效果咧，塊面就會 balance 翻。 balance 翻啦，係啦。 OK，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條眼線又使唔使話？因為佢短頭髮，咁就唔適宜用啲你隻眼好圓嘅眼線啦。 嗱，咁如果你話眼線方面咧，其實就唔係好關嗰個髮型事，係關你嘅眼型事啦。 哦， 即係如果你本身隻眼係比較偏短身啲嘅圓咕碌啲嘅，我哋不妨試下畫長啲。 嗯， 即係我會從身邊或者學生都講話，點樣為之最靚嘅眼咧？又大又圓又長先為之靚。 哦， 系啦，即系你唔会入好长，但系你好大冇用噶，好扁咁嘅只眼。 嗯， 但系你好圆咕碌，但系只眼好短冇用嘅，好、 嗯、 圆咕碌咁样。但系所以唔系冇用，应该话唔靓，唔系冇用，即系唔靓啫，讲错咗，唔靓啫。咁只不过你又大又圆又长先为之靓。所以如果你只眼型本身比较短身啲嘅，你不妨画长啲，即系拉长小眼线啊，眼影方面加强啲眼尾后面嘅位置。但系本身只眼比较长嘅，不妨令眼线唔好画咁长， 嗯， 集中于将只眼圆啲， 嗯， 擘大啲咁样。 哦，原來是不關髮型事的， 不是很關的。 咁如果是個腮紅咧，有冇話又係關髮型事嘅咧？ 腮紅都是關面型的、嗯，所以頭先我咁講啦，點解會分面型同劉海、 嗯？ 因為如果你短頭髮嘅劉海咧，你露額頭嘅時候咧，你都會見到額頭，都見到你嘅面型。 嗯， 因為如果我選擇你咁樣啦，因為你本身屬於短面型嘅， 嗯， 咁如果你再加平音落去咧，你塊面更加短。 哦， 咁你嘅胭脂位置，如果假設你係踩喺蘋果肌位置咧，你塊面就係打橫發展啦、 嗯， 就變咗會好短。 嗯， 因為始終我哋籠統地講咧，鵝蛋型面型係比較偏向靚啲嘅。 係係係。 咁所以我哋點樣去用個妝容打造個鵝蛋型咧？咁因為你塊面短啲噶嘛、 嗯， 短身啲嘅時候，不妨將個胭脂由蘋果肌向上 而去到雲 遮嘅位置發展，視覺上效果拉長啲塊面。 哦， 咁都係啦，相反啦，如果塊面好長嘅本身。不妨將個胭脂打橫發展、 嗯， 之後蘋果肌向你嘅水平線發展，咁、 嗯、 令到視覺效果會冇咁長。 係啦，即係永遠都係 balance 翻 兩件事。 有冇話其實係咩女仔你覺得係啱短髮型多啲嘅咧？ 我覺得先唔好講性格啦，依家好深度，好深度啲。誒，講性格先咁樣，我自己覺得咧應該係面型問題。先咁講啦，短髮咧會限制咗啲妝容嘅效果。性感代表一定是長頭髮啊，即係好霧眉，係啦，咁會性感都到長頭髮、大波浪或者係好靚咁樣咁，有好少覺得會短頭髮好性感， 嗯、 即係籠統地講啫。你喺個短頭髮上面化一個性感妝，即係可能紅唇啦、啊，即係飛眼線，即係眼線拉長，你發覺好似唔係好 match， 可以做到 有 呢啲人嘅，但係少啲。 係， 但相反你長頭髮，你發個紅唇比較著得性感啲，你覺得係有呢個味道出嚟、 嗯、 所以會限制咗呢樣嘢。短头发难少少咯，系啦， 都系嘅。如果啲女仔咧个性格感觉直率啲啊， 或者 就剪頭髮啦。 通常都係短頭髮嘅喎，唔知點解 易打理啲啊？係咪？ 可能係啊，長頭髮咧洗頭 因為吹頭吹好耐噶嘛， 吹好耐啊！我自己都所以我好懶洗頭。 係兩日洗一次咯，係咪好多人都係？ 啊，係啊， 女仔係兩日洗一次。 係啦。不過我自己見到上網有些人就話啦，啊，其實如果短頭髮的話咧，應該個妝就不要太 colourful、 嗯。 如果唔係咧，就有啲奇怪啦。你又覺得是不是呢 我自己覺得就不是的我覺得是關個五官佢受不受妝。咩叫受妝呢即係代表可能你化得很誇張，你都覺得不好濃嘅。邊款類型的女士是呢種不受妝呢即係你話你隻眼會很大而很突，你化少少顏色咧，你就 好出啦， 好出啦。系啦，或者发少少颜色，你就觉得哇好夸张、好浓艳，就代表你唔受妆、嗯。但有啲女士系好食妆，即系好受妆的意思系，你化好多颜色啦，哇靓、啊，但系化到好浓都靓，又唔系好夸张咧，呢啲叫受妆。所以系关呢样嘢事咯、哦。所以我觉得睇翻个轮廓受唔受妆， 就所以其实唔关你短头发， 唔关短头发事嘅，唔好赖落短头发度。 系，其实可能系你唔受妆啫。咁但系咧，我都八卦想问啊，化妆师咧系中意啲受妆啲嘅女士定冇咁受妆嘅女士嘅咧？ 你想如果懒惰嚟讲咧，系唔受妆系好啲嘅，即系化少少都好上色啦、 啊， 即系好出力咁样就个步骤就少咗。相反，你好受妆，你要化得好个渐变层次嘅线条好强烈，佢先显到佢成个感觉出嚟咧，系困难啲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哦，功夫多咗。 O K， 系啦。 好啦，你真系冇正面回答過，究竟你中唔中意？ 你懶睇你懶唔懶咯 ？O K， 我都試過好多次化妝咧，個化妝師係咁話：，啊，你隻眼都幾受妝噶喎！ 你嘅受妝嘅定義係同我一樣先。 佢話係，咁我就覺得係咯。 即係你可以化好， 我係可以化好濃。 你可以擺好多嘢上， 我係擺 都唔覺得好濃咯。 係啊係啊， 即係可以化眼線、睫毛，再加漸變嘅眼影，再加上下眼影咯。 我係都 O K 嘅，都 O K 嘅。 你係受妝嗰啲嚟嘅。 係啊係啊，我唔知佢。 我 而 家望緊你個五官咯，直接。 我唔知佢開唔開心啦。但是我就話，哦，原來我是受妝。 對於我嚟講，我是喜意受妝的係啦，因為我可以化好多嘢落 去，即多啲發揮嘅， 多啲發揮空間咯。即係可以畫得好靚眼線啊，之後個位置擺成點啊，漸變啊，顏色啊，落多幾隻顏色落去咁樣，係咯。 哎呀，講咗咁耐，你仲未化過我啊？ 我嗰時即漸變層次多啲咁樣咯， 好想俾你化一下添。 試下，下次，下次 可以啊。咁大家咧就除咗知道咗多啲關於受唔受妝嘅問題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其實短頭髮又唔係即係咁多妝容上面嘅限制嘅，唔係一定話啊邊啲色唔用得。咁所以咧，大家只要揀翻一個適合你面型嘅眼妝，所有嘅妝容咧都係去最適合你嘅。咁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2024年4月1日，有少少嘢都要提翻大家嘅。由今日朝头早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间，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间，该区附近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就系今日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新岭 粉岭身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就会将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今日咧就系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都有少少时间咧系会有落雨嘅。 系你有冇带遮啊？咁样。 今日冇， 你冇带遮啊？ 冇， 我而家长期都摆咗把好细嘅缩骨遮，即系唔知喺啲乜宝物宝嗰度咧买咗个非常之细嘅缩骨遮咧，得个手掌咁大嘅啫。 系， 咁就长期摆咗喺个袋度咧，就唔需要再惊呢一个落雨啦。 系， 咁另外咧嗱，大家都最近有睇报纸咧，都见到话有好多香港人咧不想消费啊。 系， 系啊，你有冇不想啊？ 我冇，我留咗喺屋企陪屋企人嘅。 哦，我系留港消费嘅。 系，我都系留港。 系啦，都有喺香港食下嘢。有去唱下 K 咁样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咧，其实运输署咧就预料啊，今日啊4月1日星期一愚人节咧，其实可能会比较多呢个跨境旅客咧使用陆路嘅口岸同埋机场翻香港嘅，咁所以咧各位旅客啊，记得规划咗而家个行程先，即系会唔会话可能有太多人入境嘅缘故咧，你系要等好耐嘅，可能等2-3小时都入唔到，咁所以咧大家嗱预计啊吓深圳嘅。边检总站就话啦，应该系今日嘅中午12点几去到晚上嘅时间咧，即系10点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出现呢一个客流嘅高峰潮啊。咁所以咧，如果话喂咁冇理由我喺度等噶，咁点算好咧？嗱，其实有几个方法嘅，系可以睇到嘅。咁方法咧就系入翻睇呢一个香港入境事务处嘅程式咧，去睇下究竟嗰个高峰潮嘅位置。咁 香港嘅出行二。系啦，嗰、那个流动应用程式系咪运输署嗰个啊？ 嗰、那个系运输署其中一个啦。哦、今日讲紧嗰个咧系香港入境处嘅程式嚟嘅、 哦。入境处， 系、 okay、 啦，香港入境处你可以 download 个 app 啦。咁之后喺呢一个程式主页入边咧拣呢个所有服务。咁之后再拣一样嘢叫做陆路边境管制站等候时间嘅选项。咁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出咗一个温馨提示嘅页面嘅。咁咧继续唔使理佢噶啦。啊，唔系都要睇一睇嘅温馨提示嚟噶嘛，系咪？唔系唔使睇嘅， 系要睇嘅， 系要睇嘅，系啦。咁啊，大家再揿下一页咁样继续咁样，咁之后咧，其实佢就基本上咧已经系写咗唔同嘅，譬如罗湖啦、落马洲、港珠澳大桥、香园围、深圳湾等等嘅。咁船仔而家入咗去咧，除咗一啲就系非服务时间之外咧，其他嘅入境嘅。嘅口岸咧係大致正常嘅， 暢通嘅， 暢通嘅，咁出境都係全部正常嘅，除咗啲非服務時間嘅話，咁大家可能如果係真係12点零钟想翻落嚟香港嘅時候，或者大家想諗住把握最後一日啦，機會不如翻上去深圳。玩下咧， 食翻餐， 食翻餐嘅时候咧，咁大家记得留意翻呢一个嘅口岸嘅行程啦。咁同埋咧，如果预计大家嗰个翻嚟嘅时候乘就算出入境啊，乘车时间都可能比较耐嘅。咁呢个时候就可以用翻头先啊 ，Vicky 讲嗰个就系运输署嘅出行仪啦。咁就会喺嗰度咧发放翻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就唔需要再惊啦。 系啦，嗱，唔同口岸啊，甚至系机场咧，今日都可能预计会系多人啦、啊，可能巴士啊。所有的交通都会是繁忙的。今天如果是最后一日假期，如果你想着、欸、我想拍下拖去机场望下飞机好浪漫一下，那这些可能今天就不是很适合了。因为我以前都挺喜欢得闲无事的时候呢是入机场的。 吓、啊、真的 是啊，入去可能吃个晏昼啊，然后就那边有草地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啦、 啊啊、 可能在那边的草地呢行下，甚至在那附近踩单车入东涌啊都试过的。 哦、真的是不是因为你那阵时是住得比较近机场？ 不 是的、 啊。反而是住得比较远，那阵时住九龙的。 九龙都不算远了啩。 是咩？哦，即系我唔系、啊，我而家会近啲，我喺大西北嗰啲，而家再近啲，系啦系啦。咁嗰阵时系冇嘢做，我就会好想哇望下个大嘅天空啊，望下飞机啊， 有一种去旅行嘅感觉。虽然你未去， 咁 所以如果你话诶、今日想去嗰边拍下拖啊，因为而家嗰边咧都有个喺机场附近有个好靓嘅草地，大草地，好多人会喺嗰边放狗啊。咁今日你话如果想放假带只狗狗出去玩，去嗰边附近咧行下嘅时候咧，咁可能今日就唔系咁好啦，可能选择其他嘅地方会比较适合啲啦。 系咯，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郊野公园啦、啊，或者商场嗰啲，其实而家多咗好多系宠物友善噶嘛， 系、啊， 包埋一啲宠物嘅公园，咁大家可以去嗰啲地方顺便留港消费，喺翻嗰啲商店嗰度付款啊，或者系买自己想要嘅 product 啊。 系啊，都有好多地方都可以带到狗狗去嘅，希望之后可以再多啲唔同嘅地方可以都系宠物共融嘅。嗱，讲开交通呢一样嘢咧，其实有一样嘢都想同船仔同埋各位听众分享嘅，就系、是、有一个 app 啊，最近就叫做交通自由。 交通自由 系啦。 OK， 是讲啲咩嘅呢？ 係啦，係咩嚟嘅呢？原来佢呢唔係话你喺交通之后唔係喺个 app 里面呢去搭交通识朋友喎。而係呢佢係 OK 喎，识朋友。喂，搞返个呢啲咁样嘅交通识朋友嘅 app 先。 係啦係啦，一起去搭下呢个叮叮上面识下嘅朋友咁样。唔係呢一个交通之友呢，原来係放一啲自闭症嘅儿童呢嚟到去学习点样去同人交流。去学习点样去表达情绪，咁呢一个系手机应用程式嚟嘅，免费下载嘅，可以俾家长啦、学校啦，或者身边有呢一类嘅小朋友嘅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可以免费去下载，从而咧系俾佢哋嘅小朋友去识得去表达唔同嘅情绪。咁你可能就会话，咁点解关于交通系咩事咧？点解关于交通咧？原来呢其实是经过一个调查就发现啊，原来呢一啲嘅自闭症嘅小朋友呢，佢哋自己呢特别有一个偏好㗎喎。而呢个偏好呢就係佢哋好鍾意交通工具嘅。係、啦，咁所以呢就会针对咗呢一个佢哋喜欢嘅嘢，即係交通工具啦，嚟到去设计咗一啲特点，就係设计咗八个嘅交通工具嘅角色，好似有火车啦、电车啦、缆车咁样。咁每一个角色呢佢哋都有个人样㗎喎，咁係真人嘅人样嚟嘅。咁佢哋就会去表达一啲喜怒哀乐啊，话俾佢哋听啊，喺唔同嘅情景之中佢哋会有啲乜嘢情绪啊。咁就可以俾小朋友呢去了解得到啊，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情绪可以去学习㗎喎。咁呢一个交通之友嘅应用程式呢仲有一啲好得意嘅。佢会有啲测验嘅，就会问你啊，而家边一个交通工具系唔开心啊？咁样，咁佢俾小朋友去拣相应嘅图画。咁我觉得啊，呢样嘢又几得意，真系出到嚟，俾我哋知道咗原来即系自闭症嘅小朋友，佢哋都有一啲啊，原来佢哋都好中意交通工具嘅。咁可以透过一啲发掘到啊，原来佢哋中意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开发呢一啲咁样嘅应用程式嚟到去帮助佢哋。咁我就觉得哦，好好啊，因为其实呢一个咧，其实原版呢是一个英国剑桥的一个的自闭症的研究中心开发出来的。咁而家呢就变咗是我哋香港呢都有粤语版同埋普通话版，仲有中文字幕添咁样。咁我就觉得啊，俾小朋友即係自闭症嘅小朋友去透过交通工具，佢哋喜欢嘅交通工具去了解唔同嘅情绪。咁我觉得诶呢一样嘢係唔错，几好咯。 係我身边呢都试过有一啲即係类似症状嘅朋友们呢，佢哋真係小朋友，佢哋呢係可以听住架巴士话俾我听佢係咩嘢型号。即係佢未到㗎，远处就话听呢个引擎呢，我就知道係譬如48八 X 咁样， 听到啲声， 听到啲声就知道，真系嚟咗架四十八 X， 我就会，点解你会知嘅？ 好犀利， 我听到咯。 四十八 X 系巴士啊？ 系啊，哇，真系听到噶，佢哋真系听到噶，但系我就听唔到啦。对我嚟讲，全部都系引擎声，都系嘈啦咁样。但系佢哋就会话啊，有少少唔同嘅，所以佢哋系真系特别中意啲唔同类型嘅交通工具， 因为佢哋会专注咗一啲佢哋喜欢嘅嘢，或者有一啲嘅听觉啊，佢哋喜欢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敏感嘅程度系比我哋一般人更加大添咯。 系咯，同埋好似就系我哋唔留意嘅位咧，其实佢哋就会留意到。咁呢个都系另类嘅特异功能嚟嘅，我成日都觉得。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啦。咁出边咧，我就睇睇头先。觉得咧就唔系话好焗嘅个感觉、，OK， 即系比我觉得比寻日舒服嘅，唔知系咪因为朝头早嘅缘故啊？ 系， 不过咧同大家讲一讲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有讲过呢个春困嘅问题啊， 咩嚟噶？ 春困即系话我哋春天嘅时候咧，成日令人觉得有一种懒洋洋啊， 好攰啊， 攰啊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其实春困咧系可以用中医嘅角度啦，去睇下点样解决嘅，尤其是咧通常大家觉得。 春困嘅人咧，系体质偏向一啲叫做脾虚湿重嘅人。 哦， 系啦。咁所以咧，亦都因为咁咧，譬如我咁啊，我话船仔啊，平时唔做运动啦，心肺功能比较差啦，好容易唔够气、胸闷或者呼吸困难嘅人咧，其实就会就通常因为湿重嘅，系啦，唔一定啊，当然啦，要跟翻医师咁样讲啦。咁另外咧，其实湿气重咧，亦都系会影响埋脾胃嘅。譬如乜嘢咧，消化不良啦，胃胀、胃口差、大便失调等等。尤其是咧，如果平时好中意食生冷嘢啊，好中意食呢个鱼生。啊，中意食雪糕啊，系啦， 特别夏天呢啲咧湿湿滞滞，你硬系会想食翻啲冻冰冰嘅嘢啊，食翻杯雪糕，饮翻杯冻柠茶。 冇错，我都系嘅，我都忍唔到咁样。咁同埋咧，比如油腻啊、甜食呢啲咧，都系如果大家系湿重嘅人，最好咧就唔好食咁多嘅。咁讲啦，咁啊有咩办法咧？咁其实有几个方法嘅。咁第一咧就系食呢一个生冷啊、甜品啊呢啲嘅时候咧，就唔好食咁多啦。当然啦，就唔好食咁多。另外咧。就是说如果你有一样东西叫久卧伤气，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成日都过量睡眠是不好的。 哦， 即是大家放假嘛，想着喂睡到几多睡 到。补眠啊。 补眠啊，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啊。当然几日应该 OK， 但如果你真的整个礼拜不断地睡都不是一件好事，会咬瞓这样。另外呢，其实如果你是缺乏运动，刚才讲过都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定时作息做多些运动是有用的。我之前呢 汗啊，我都记得中医师有讲过， 系啦，出汗系 O K 嘅。咁同埋我之前咧同一个中医师嘅时候咧，佢就即系佢好好啦，咁同佢讲，我真系好中意饮冻嘢，点算咧？佢话嗱，点样分咧？冻嘢同埋唔冻。佢话嗱，我嘅当然啦，饮热嘢系最好噶啦。咁但系大家忍唔到咧，其实最好一样嘢就系英文嚟讲咧，饮 cool 就 O K 啦，唔好饮 ice， 即系咩咧？ 酒冰。 冇错啦，你杯冻柠茶酒冰咧，其实佢都系少少冻噶嘛，佢话 O K 嘅 ，at least 冇冰喺面。咁但系 ice cream 咧，大家听到个 ice 字咧，咁就唔得啦，因为系雪糕嚟嘅，咁就最好唔好咁。咁如果大家真系好热，我觉得喂卅度啊，三十一度啊，咁样点算咧？咁样呢个时候你就可以试下拣呢一个嘅饮冻柠茶酒冰咯。 O K， 反而呢一个咧，我平时就少注意啲，可能系小冰啫，我只系即系因为小冰咧就想佢杯嘢饮好似大杯啲啦咁样，同埋唔想冲淡咗个味，即系无论系咖啡又好，或者冻嘢饮都好。咁但系咧就。好少是酒冰的，咁但是你又讲得啱，其实你酒冰杯嘢都是冻的嘛，起码它不是热先，它又比常温呢是会再冻少少。 是啦， at least 都是有那种舒服的感觉，咁但是就冇大家觉得咁辛苦啦。咁另外亦都可以试下按压呢一个叫阴陵穴啦，喺我哋小腿内侧嘅地方嘅。 是 啦，咁就可以改善返水肿啦。如果你有肚胀腹泻等等嘅问题呢，这个都可以帮到手嘅。咁同埋最紧要就係做运动啦，带走返一啲湿气啊。我之前都有讲过做 hot yoga，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的骤雨嘅。出边嘅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即系低水平，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因为咧临近清明节咧，咁好多时候都会对亲人嘅一啲思念咧就油然而生啊吓。咁自己都曾经咧去到一啲拜祭嘅场地嗰度咧，有好多朋友其实即系上完鲜花或者烧完冥香之后咧，就对住个坟或者对住个庵位就倾偈啊。讲嘢啊，咁讲讲下自己会流眼泪嘅咁样，都系一种情绪嘅输出啦。我容许咁样讲啦。嗱，周博士 碰巧咧，我就睇到自在社咧都有一个活动，咁啊，即系叫做跨越生死九堂课，就正正好咧，同我哋咧上几堂咧呢个生死教育嘅课堂咁样。咁啊，周博士，不如交俾你呢个面向，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唔该你。 哦，好啊，多谢阿 O。不如我简单讲讲，我觉得我哋点样可以好好有力量咧，好健康咧，好平静咧。面對生死呢個課題， 好啊， 咁然後下一集可能講多少少面對一啲臨終嘅家人病友一啲關懷嘅技巧，一啲 tips 咁嘅， 知道。 咁我先由一個基本功講起啦，就係、是、其實我自己做生命工作呢20年啦，我發覺好多我哋嘅社會畢竟對死亡好多忌諱啊，即係唔講得啊。甚至死嘅字都唔講得，覺得唔吉利啦。而明明屋企人已經病重，大家都唔敢，唔知點講啊。關於後事嘅安排啊、遺產啊，或者其實有咩心願啊等等咧，咁結果我處理好普遍咧，就係當其中一個家人親人一離世之後咧，大家係冧曬嘅，係飛身撲出去處理個後事啦。處理後事嘅時候，因為仲撐住啊，嗰幾個禮拜仲 OK。通常個 funeral 啦，即係個後事個喪禮一完咗之後咧，就開始出好多抑鬱症嘅症狀，即係啲情緒就會大爆發，或屋企人就會嗌交嗌得好激烈啊，甚至係反曬面啊，因為嗰層樓點分啊嗰啲。即係資產啊、物業啊等等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能夠好健康、好積極去、好正面去面對生死係重要嘅，因為我甚至會覺得啊，死亡係人類係生命最偉大嘅發明品。 嗯， 咩意思呢？就係、是、有生必然有死，其實死亡係人生一個最自然嘅狀態，係生命嘅一部分嚟嘅，係大自然嘅法則嚟嘅，即係。生命嘅結束係由出生開始嘅，即係死係由生而嚟嘅嚇。咁、所以生死唔係對立嘅，係一個延續不斷嘅嚇。咁、當我哋勇敢面對我哋嘅人生嘅離世嘅時候咧，好多人係從中重拾佢生命嘅價值意義，因為我哋有太多執著啊，平時係唔自覺嘅。太多苦啊，平時我哋抑壓住嘅，太多情緒係冇處理嘅。當我哋真係睇到我哋可能要離開嘅世界啦。我就發覺，咦，我哋好多嘢冇處理過，有好多人啊，好多修行人咧喺臨終前係有好大嘅覺醒嘅。譬如我自己都係噶，我大哥臨終前咧，佢對生命有好大嘅感悟，忽然間覺得自己過去有啲嘢做得唔好啊，向外道歉啊，然後想將啲錢捐出去啊，佢忽然間好似揾到佢喺宇宙一個比較深層嘅定位、價值、意義。嚇，咁所以嗰、那個。死離世的過程對他是非常非常之有價值的、所以我鼓勵大家即其實臨終是我們生命最重要的一堂課是最有價值也是最後的一堂課因為平時我們很多好多即什麼我們經常講咩愛別離、啊、怨憎會、啊、求不得、啊、即很多執著、啊、但我們又不處理咁、所以我最想講係，我係真係關懷一個臨終嘅病友，無論家人或者朋友咧，最重要唔係淨係嗰個病啊，唔係淨係食咩藥啊等等，嗰啲當然重要啦，更重要可能係關心佢呢個人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淨係掛住治療嗰個病，淨係啲藥物個身體，而忽略咗呢個人咯、啊。咁我令到呢個人能夠喺臨終前有一個。比較好生命嘅質素，佢有反思，佢揾翻佢嘅自我價值感咯，而唔係只係瞓曬身延長多一個月嘅壽命、兩個月嘅壽命咯。咁呢個係我最基本想講嘅。阿 O， 你覺得點啊？聽到 其實嗱，今日沉重少少啊，因為有啲嘢真係臨近清明節，就真係想同大家去多講少少或者分享一下，因為人就終須一死嘅，呢個就係一個永恆不變嘅定律嚟嘅。咁但係點樣去處理得好啲咧？或者將自己嘅情绪或者关系处理得好啲先离开呢个世界咧，嗱有权系自己临终嘅时候都想妥帖啲去处理。 不如我讲一个简单嘅 tips， 大家即刻可以用，同埋好有效嘅，令到我哋自己同身边嘅人都身心系有转化、有舒缓嘅。咁呢个最基本叫四度咧。就係、是、道愛啦、道謝啦、道歉啦、道別啦，依、這個四道係好簡單嘅。我不如好簡單講一講，大家可以即刻做嘅。其實唔係淨係對臨終，但係對臨終嘅病友係特別重要同埋特別有效。因為一個人臨終嘅時候咧，最痛苦或者最辛苦咧，就係佢揾唔到佢嘅自我價值啊，佢揾唔到佢依個世界嘅意義，而且充滿遺憾、充滿內疚、充滿無奈，依、這個先係最痛苦嘅。所以唔好淨係即係喺。 即係我諗最重要唔係淨係個身體啦，而係個心靈上嘅支援。嗱，四度道愛、道謝、道歉、道別。道愛係咩意思呢？就係你可以講我愛你嘅，同時唔係淨係講愛你嘅，係講緊你對我有咩價值，你曾經做過啲咩嘢，你幫咗我啲乜嘢，我欣賞你啲乜嘢。特別依個係由家人做咧，係最最重要嘅。即係譬如我自己作為生命導師，我永遠冇辦法取代個家人。是幫個臨終的病友做這個工作，我講幾多嘢冇乜意義嘅，反而個家人講一兩句就好重要嚇。咁所以可以同一個家屋企人講啦，或者爸爸，或者媽媽，或者其實好多謝你啊，多謝你咁多年來為屋企做嘅嘢，你令我睇到咩叫孝順，咩叫忠誠，你嗰份付出，你一份無私咧，我一生都受惠。嗱，個重點係唔係淨係講對方嘅行為，係講因為對方嘅行為。让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譬如我从你身上学到什么叫爱，什么叫包容，什么叫尊重。这个对那个临终病友呢， 我处理过很多这类个案，是个临终病友忽然间放松晒的，忽然间他本来那些敏感、那些愤怒、那些好即係發爛渣或者發脾氣嘅情緒，忽然間平復曬嘅，因為佢屋企人呢個表達咧，讓佢忽然間揾翻佢生命嘅意義價值。呢、這個第一樣道愛嚇，道愛同道謝咧可以擺埋一齊嘅。道謝就係好具體多謝對方，就係、是、多謝佢做過啲乜嘢啦，對我哋有咩價值啦，然後讓佢講能有幾句説話特別多啲講，因為好多時臨終病人好多內疚啊，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所以有幾句説話特別值得講，就係、是、能夠做嘅。你已經做了、嗯、我好多謝你，你的愛永遠在我心裏面、 嗯、 我渴望你都帶著上天的愛，帶著我們的愛永遠在你心裏面，這些是很有力量的、嗯、第三隻道歉，道歉我必須強調，道歉不是說我衰啊我錯啊，這個是令人太沉重的，道歉是承擔自己的責任，道歉可以很有力量的，譬如說爸爸或者媽媽，過去有時我都不懂得關心你，所以對不起啊，有時我都令你辛苦，其實呢我是很愛你的，很疼你的、嗯、即是又不懂表達，即是有時候這樣，這個是非常有力量、嗯、最後就是道別，道別不是說拜拜，不是這樣，道別是送上永恒的祝福、 嗯、 就是譬如妈妈爸爸，我永远祝福你，上天的爱，我们的爱永远在你心里面、嗯、爸爸永远、然后最后可以问你还有什么心愿，你讲给我听、 嗯、 那这些是一些很安全的做法的。阿欧你觉得怎样？ 我听完之后呢、虽然很快地讲了四度，但是里面都可以再深而更深，在下一集的时候多一些去讲俾听众朋友听，因为今集真系时间所限啦，未能够覆盖好多啦。因为我哋睇死亡呢件事就唔能够即系叫做轻轻带过噶，真系要用多啲时间去关心、关切同埋关注喺当中啦。咁所以我都好欣赏同埋多谢周博士啦，即系一年两三集啦，同我哋喺生死教育呢个范畴嗰度去多啲去讨论啦。或者我哋作为听众啦，或者主持人。都可以多啲去跟周博士去学习啦。今个早上多谢晒周博士先，我哋下集再喺生死教育呢个范畴多讲少少好吗？ 系啊系啊，欧你讲得好好啊！生死教育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正视嘅课题，所以都好多谢阿欧啦，港台去正视呢个，你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习嘅。咁今日只系讲个基本功啦，下个礼拜我哋深入再讲点样陪伴一个临终嘅家人或者朋友，好吗？ 好啊，唔该晒周博士，下集再倾， 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一度因为行李处理系统发生故障而暂停。事发在朝早六点几，有关系统经抢修之后，港铁在事发大约半个钟之后话，系统恢复运作。机场快线预办登机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政府今日起在全港14个地点推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涵盖政府大楼、公司型住宅、商场、食肆和院舍。计划期间会向所有试点免费提供指定袋和标签，当局目标在5至6月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第一批先行先试的公营房屋是荃湾满乐大厦、安宁楼和柴湾连翠村。有区议员关注公屋清洁工人手不足以应付新增的工作量。私人住宅方面，包括设有业主立案法团的九龙城城龙居、三毛大厦，包括深水埗北河街15、17号和深水埗长沙环道58号。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候选人在多个城市的得票率领先，其中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现任市长伊马姆奥卢和首都安卡拉现任市长亚雅什已经分别宣布胜选。亚雅什形容这次胜选是被忽视的民众向当权者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共和人民党主席奥泽尔亦都认为，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希望为国家新的政治气候打开大门。总统埃尔多安承认执政正义与发展党在地方选举中未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他们将会进行检讨。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主持弥撒，并且发表文告，再次谴责加沙战争导致的死亡和破坏，并且呼吁加沙立即停火，释放所有被绑架的以色列人质，以及确保人道救援物资能够进入加沙。方济各在文告之中又说，不能够容许当前的敌视状态继续对平民百姓，特别是对儿童造成严重影响。他强调战争永远是荒谬和失败，而和平绝对不是靠武器来建设。在提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方济各呼吁在遵守国际法的情况之下，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面交换俘虏。另外，方济各谴责人口贩运，并且为承受暴力、饥饿和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祈祷。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就删直了， 不同的音乐选择， 人下急着你走好点， 全方位的音乐感受。 四月七号起， 逢星期日深宵12-2点 ，Music Angel， 有我单独欧文。灯火好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香港流行文化节2024以也文也武为主题，带领大家穿梭古今，中横文武，以崭新角度感受香港流行文化的魅力。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应考 DSE 的时候，除了答案要写得快而准，有另一样嘢都必须要填得准确，就是所作答的试题号码。 每年 DSE 都有不少考生漏填或者填错题号，不单止会阻碍阅卷过程，甚至可能会影响有关的答案不获评阅，所以考生记得要写啱题号啊。 考生必须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内页以及补充答题纸的试题编号方格以原子笔或者铅笔在适当的方格画上交叉符号。另外考生亦都不应该在同一页作答多过一题。 有部分科目的试卷设有多于一个部分需要使用不同的答题簿，例如英国语文科卷一和卷三设有 A、B1 和 B2 部分，考生如果需要加纸，各部分的补充答案应该写在不同的补充答题纸上，然后用市场提供的短绳绑在相应的答题簿内。 考生不可以将补充答题纸、方格纸或者工作纸撕开使用，否则会被扣分，甚至会被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另外作答的时候字体要尽量清晰，如果字体太潦草可能会影响阅卷员理解答案。大家记得阅读考生手册，了解各项考试规则和安排。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8。假期嘅早上啊，今朝 spot 到你，先同大家咧新鲜滚热辣睇下，琴晚黑啊，接近凌晨时分咧呢一场啊英超嘅大战啦，有咧曼城对阿仙奴。紧张啦，紧张啦，咁啊，两边咧都系试探性质啊，按兵不动啦。嗱，结果论咧0-0啦，对于两方嚟讲咧都系输家嚟嘅。主持人阿欧咧，作为啊呢个阿仙奴嘅球迷咧，真心觉得咧，琴日踢得有少少保守嘅，不过都明白嘅。始终咧去到曼城嘅主场啦，就唔系啊，好似平时阿仙奴嘅进攻咁样如取如攜啦，亦都咧将个控球权啊，阿迪达达瑞咧完整咁样奉献咗俾边个。他的师傅哥迪奥拿，是啦，哥迪奥拿咧带领住曼城嘅全场得到接近60%多有多嘅控球比率，但是咧始终未能够击败阿仙奴啊，0-0，觉得一分。最大嘅赢家系边个咧？琴日反击呢个白礼顿嘅利物浦啦，利物浦啊高居榜首啊，暂时嚟讲，咁不过咧都当然系仲有得争啦，英超就三强鼎立嘅局面啦，下一场啊究竟咧谁胜谁负咧，绝对影响啦今届啊英超赛场上边啊边一队球队咧可以直达英超冠军嘅宝座啦。咁啊上游又睇下，中游又睇下 ，sorry 唔系特登讲中游队，要讲佢哋啊。佢哋曼联啦，系啊，曼联早一日咧就作客喺劣势之下咧战至保持6分钟啦，凭住咧贵价买翻嚟嘅美神蒙特啊射入咧加盟以嚟咧首个嘅入波啊，打开咗纪录啦，但系咧只系开心咗3分钟咧就俾咧神奇球队啊邦福特咧逼和咗1-1啊，空欢喜一场。曼联要失分啊，因为1-1啊未能够三分落袋啦，只系攞得1分，已经落后咧第四位嘅阿士东维拉11分啊，争入前四嘅宝座啊，踢到下届嘅欧联入场券嘅机会咧几渺茫啊。维拉今年啊发挥得几好啦，艾玛利带领底下，咁啊睇翻呢一场波啦，曼联咧金将啊对住咧护级球队宾福特咧，竟然啊陷入挨打嘅状态，全场咧只有11记嘅射门啫。反观咧宾福特咧多达31次嘅射门啊，并且获得14次嘅角球啊，好魔鬼只得4次啫。咁啊睇一格咧，自己都讲啊话啊，真系唔明自己呢一队曼联咧点解对住啲中下游班咧 永远都踢得唔好嘅咁样啊，咁啊呢个可能系自嘲啦，或者我嚟激发下球队啦，咁啊其实咧曼联今场咧攞到一分咧已经叫做执身彩啦，间咧红魔鬼咧全程系挨打嘅，被对手咧起脚31次射门啦，幸好咧门将奥拿拿咧有出色嘅表现啦，所以咧最后啊呢场波嘅最佳球员咧 MVP 咧都系佢啊吓，奥拿拿夺得咗咧。Man of the match 啊，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啦，奥拿拿咧今场咧有4次嘅成功扑救啊，包括咗咧3次啊扑出咗对手咧禁区入边嘅射门咧，并且有2次咧接咗高波同埋2次解围嘅，佢仲有47次垫波啊，咁梗系啦，奥拿拿买翻嚟系用波嘅门将嚟噶嘛，冇47次嘅垫波根本唔需要用奥拿拿嚟守笼啦，有更加多喺欧洲嘅赛场上边稳健嘅门将啦，再唔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可以叫翻迪基亚翻嚟，当然迪基亚都唔肯帮你做后备笼啦。嗱，呢个就系纯粹主持人搞笑一番啫。嗱，英超嘅赛果就系咁样嘅睇法啦。主要角度咧，认输唔认输，同大家咧搭架飞机去由英国方面去到德甲嘅赛场啦。咁啊，拜仁啊，德甲打比不敌多蒙特啦，杜曹咧就已经。投降啦，举咗白旗啦，咁意思系乜嘢咧？咁啊，拜仁慕尼黑咧，又喺之前嘅德甲嘅国家打比大战咧，主场0-2啊，唔够多蒙特打啦，呢、這个都几估唔到嘅，因为拜仁主场通常都够恶啲噶嘛。录得咧10年内咧首次喺联赛主场啊输俾咧蜜蜂军团嘅，更加重要系拜仁再输一场之后咧落后啊同日绝杀取胜嘅利华古逊13分啊，联赛只系剩翻7轮嘅情况底下咧。拜仁咧好难好难啊，先可以有机会后来居上啦。当然啦，你话难咧系咪代表冇机会咧？唔系代表冇机会嘅，但系机会嘅划言率咧得0.076到啦，系啊，呢个系报章帮大家计嘅咁样。主帅稻草啊，赛后咧亦都直接宣布投降啦，并且提早恭喜利华古逊获得今届嘅德甲嘅冠军咁样。咁啊，应该都直入大直路噶啦，讲紧德甲嘅冠军系利华古逊，咁啊克里简尼继续系黑脚啦，即系脚头唔好啊吓，咁啊加盟到去呢个拜仁慕尼黑，竟然咧就真系黑住拜仁啊，令到本身咧叫拜仁联噶嘛，即系咩叫拜仁联咧？如果你睇得波内嘅一啲听众朋友，你一定知道啊，德甲咧基本上咧10年有9年咧都系俾拜仁慕尼黑红霸嘅，点不知啦，哈利简尼谂住咧唔踢热刺。过德甲咧捧下人哋啲德甲冠军啦，点不知啦去到咧就遭受滑铁卢啊吓，咁啊都真系咧令好多拜仁嘅球迷咧好难以接受啊，亦都好难以唔将呢个责任咧怪罪俾哈里简尼啦，或者俾稻草嘅，咁所以你话究竟系运气重要啲啊，定还是技术好重要啲咧？我就觉得咧好波不如好运。但系咧，好运再加好波咧，你就赢晒噶啦。咁当然啦，呢三毫子一啖嘅道理，稻草一定知道啦。佢更加知道一样嘢就系咧，好大机会啦吓。咁啊 ，sorry 啦，季尾啦，闻到鱿鱼香啦，走先啦。咁当然啦，自己解约又好，球会同佢解约又好啦，其实都唔重要。总之咧，好似啲情侣之间分手啊吓，冇缘分，咁咪分开一下咯。咁啊，合则来，不合则去，喺足球坛上面咧，都经常发生嘅。OK， 德甲过后翻翻嚟香港，支持本土经济，支持本地消费，入场睇翻场港超联得唔得？梗系得啦。咁啊，琴日咧港超联咧都大战连场噶。咁啊，睇翻咧大埔啊，呢个新界打比啊吓，大埔对北区啊，哇，好正啊！其实港超联依家有呢啲唔同区份咧，都系佢哋自己嘅叫做区队或者代表队咧，可以做到咧新界打比啊，好型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即系从来喺香港嘅。足球赛场上面咧，话如果有香港岛打比、新界打比、九龙半岛打比或者离岛打比，咁啊好正啊！点解呢？亦都代表你嘅足球事业啦，即系香港嘅足球事业咧系兴盛啊，先有咁多 支地區球隊啦，亦都好多個大媽撒肯支持港超聯啦咁樣。好，睇翻賽果先啦嚇，咁啊大埔挪威啦，咁啊新界打比啊，作客3-1反勝咗咧呢個北區嘅。咁啊睇翻北區咧，其實今年算踢得唔差啊，都唔需要競盤末席啦。依家暫時咧喺港超聯排第8位度啊，咁雖然咧輸咗俾大埔咧，依家就排第4嘅25分啊吓，咁啊赛咗11场，我觉得大埔赛得少啲，可能之前有啲其他嘅赛事令到佢啊相对比其他，譬如你讲緊李文啊已经赛咗14场，杰志啊赛咗13场，反观呢大埔赛得11场，争成3-4场，咁嗰3场如果全部攞晒3分，咁咪有机会超越李文，咁当然啦，呢、這个都系主持人嘅假想出嚟嘅啫。咁李文咧当然做翻一哥啦。咁香港足球会嘅足球场上面咧，琴日上演咧呢个港超联啦吓，咁由港会咧主场系迎战李文噶。咁李文咧凭住咧呢个何世安祖啦、王威啦，仲有咧安尼亚啦，同埋咧张希贤啊，四位球员咧建功啦，4-0。啊，興取港會喎，咁啊唔容易踢噶，點解咧？港會都算係一個体育赛场嚟，同平时啲场馆咧有少唔同啊，咁样咁啊，反阿杰志得到2分咧，反阿杰志2分咧就重返榜首啦，咁啊，但系就多踢一场啦，咁啊，同大家咧跟进下咧港超联方面嘅积分榜啦，李文第一位，杰志第二位，东方第三位啊，大埔就第四位嘅。好，环节最后同大家跟进埋 NBA 啦，系啊 ，NBA 常规赛啊，东岸一哥咁啊，塞尔特人啊 ，Celtics 作客呢个唐俄队啦，绿军咧凭住啊王牌啦呢个咧 Jason Tatum 啊达顿啊全场啦取得23分啊，加上咧防守发挥水平啊。其中咧第三节啊，只系俾对手咧攞到11分，系11分，你冇听错吓。104-92咧就击败咗唐俄队啦，终止咗2年败嘅走势。主场出击嘅唐俄咧由啊呢个咧Sam Williams 啊，系 Sam Williamson 咧，咁就领军啦，初段咧就打出9-2嘅攻势啊，咁但系咧最后咧 Celtics 咧就成功赢波啦，咁啊。环节最后讲埋呢一个啦，讲开打篮球啊，琴日咧3×3啊，即系3-3 FIBA 嘅亚洲赛咧，亦都咧尘埃落定啦。咁啊，如果琴日咧假期有留喺屋企咧，支持住咧港台电视32嘅话咧，你会听到咧邱雨勤啦，同埋咧苏伊俊啊、苏啦两个咧，帮大家热血嘅评述啊呢一场啦3×3嘅比赛啊吓。咁啊，主持人喺屋企咧大概晚饭时间咧都开个电视出嚟睇睇佢啊吓，绝对。佢系好紧张、好刺激嘅，因为3×3咧，基本上咧就冇乜 time out 嘅时间啊，亦都咧时间节奏咧非常之快，一入完波咧，对方就开波，就可以组织进攻啦。所以咧，往后啦，特别系我自己觉得政府方面咧，可以多啲去推广咧3×3嘅篮球，以香港咧地方唔大嘅情况底下，点样可以咧将香港嘅3人篮球咧冲出亚洲区咧？呢、這个都希望咧篮总方面咧有所回应同埋有所。支持我。同世界打个招呼，同听众们都打个招呼啊。 Mi te con la a hoy sola, me quien hilo calo yo cubo, oboleso.子供の瞳で見てみたいシャボン玉どれだけ綺麗に見えているんだろう手にしたつもりの自由失ってくI'm not afraid to die. 5:53。同你不断讲紧 Hello 啊 ，Hello World 作品名字系呢一首 Lisa 嘅作品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船仔， 唔知大家咧有冇一啲特别中意食嘅一啲中国传统国货嘅食品？ 有啊！ 米通 有啊， 老婆饼。诶，讲下先，我自己咧特别中意食呢个芝麻糖嘅，系啦，尤其是咧，即系唔知点样街边铺嘅芝麻糖咧，系真系特别好食嘅。 正啊，芝麻糖同埋花生糖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嗱，依家年纪大咗咧，即系你要护翻个喉咙咧，成日话诶润下喉咧，就走去嗰啲咧，即系卖嗰啲咸湿嘢嗰啲铺头咧，就系买嗰啲陈皮干啊，陈皮干咧诶。如果你话嗰排咳啊或者喉咙唔好咧，我嚟浸水饮又得。如果唔系咧，系当佢薯片咁食咧，即系脆卜卜咁样咧，每下每下咧，咁啊 O K 我都中意食陈皮喎， 系几好啊吓。 陈皮我自己咧，你咁样讲咧，我系好中意食梅嘅，但因为我个胃成日都唔系好舒服啊，或者食滞咧，咁我就食。靠食梅去舒缓下， 酸味味 系啦，所以我屋企好多包梅， 帮助消化应该都帮到手啦， 应该系帮到手。Vicky 咧， 我自己又好中意，啱啱有讲话米通啦、老婆饼啦、汤圆啦、炸馒头啦、油炸鬼啦，好多，乜都中意食。 系啦，咁样讲一讲呢一样嘢咧，原来咧呢一个腐乳啊，已经化身成为呢个中国芝士咧，去进军呢一个外国啦，譬如欧美地区或者系东南亚市场嘅，咁但系你唔好睇少啊！ 我唔睇少，我系腐乳控嚟噶， 我都系啊， 我好中意腐乳捞饭，我一。几樽腐乳我就可以食晒成碗。 我咧曾经买过人生咧贵比较贵嘅一樽腐乳咧，100-200元。咁咧嗰阵时咧，另一半就问我啦，话：哇，你买樽腐乳啊，食得多冇益啊，又话致癌啊，你食呢啲咁嘅发酵嘢，系咁劲闹啦，系咁劲闹啦。咁但系咧，我觉得个啱咧，200元到嘅腐乳咧，简直 系人间美味啊嘛， 值先， 无敌啊，无敌、啊！ 介绍下 个 牌子， 好叻啊，系啊，好似 流口水。 嗰间嘢好似执咗啦，都系啲本地嗰啲乳制品厂嚟嘅，即系嗰啲深水埗啊，定还是九龙城咪好鬼多呢啲嘢 啊。 咁啊，嗱，讲翻个腐乳嘅正先，我哋一阵先回味下嗰种腐乳香先啦吓。 系啊，你真系唔好睇少喎，原来咧其中一个品牌嘅腐乳咧，近一年嘅出口量咧系130吨。真系唔系大家谂得咁少啦。咁另外咧，大譬如一啲奶糖啊，即系你嗰只有只兔仔嗰只咧，咁样咁样咧，原来呢两个月嘅出口量咧已经去到250吨噶啦。比起去年同期咧都多咗差唔多30%以上。咁大家睇到真系好厉害啦。咁主要嘅针对地区咧系美国啦、加拿大或者荷兰等等嘅26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咁但系咧最特別啦，即係食法啦，就係食法啦，即係唔係我哋咧嗱，東南亞地區咧同我哋一樣嘅，差唔多嘅啫，都可能係腐乳撈下飯啊咁樣。咁但係咧，譬如一啲北美或者歐美地區咧，佢哋食嘅方法就唔同啦。嗱，首先咧，嗱講到腐乳先啦，腐乳嚟講咧，佢哋咧會加入糖啦、蜂蜜，再加呢個橄欖油，撈埋咗一齊啦，之後咧再搽到去一個麵包上面食嘅。即系我有啲似系鹅肝面包咁样，佢哋 当可能系啲blue cheese 咁样咯，即系嗰种咁嘅食法，你踩啲饼干上边啊，染上，我觉得个 texture 都有少少似嘅，但系咧，我真系想讲佢哋真系唔识食啊，好似 Vicky 话斋，你腐乳爱嚟捞饭啊，或者爱嚟炒通菜啊， 系啦， 上品啊， 但系佢哋都有当淋汁用嘅，我唔知佢哋会唔会捞埋落啲沙律度。 但是呢他刚刚说茶在面包上面呢、他都已经勾稀了那个腐乳味又蜜糖又糖。 哦即是你想浓一点。 当然啦跟食 个 咸味啦。 不过呢你面包小小嚿一嚿腐乳真的咸了一些东西。 好啦嗱。 但是浪费了。 这个礼拜小白放假啦。提早用分零钟时间可以讲一下呢 我咧都有个懒人嘅料理嘅，话说系点样咧？就系将腐乳咧煮呢、這个意粉， 吓 腐乳意粉呢个卡邦尼意粉咁样， 咁样仲系卡邦尼吗？ 你咧可以想象到咧，即系如果将腐乳再加少少白忌廉吓，跟住咧就将佢咧煮成一个比较浓稠啲嘅芡。跟住咧，再將你啲意粉咧煮到咧差唔多啦，即係有人中意淡啲，有人中意冇咁淡啦。跟住再擺上面嗰度，跟住再撈勻佢。跟住上面咧，再加翻啲好傳統嗰啲羅勒啊，或者啲香草啊落去咧，哇！簡直咧可以令到假期嘅你啊，都係充滿住愉快啊！ 咦，又 OK 喎、啊，其實冇、啊、我想象中咁 菜 咁黑暗啊，都、 啊、 OK。咁另外咧，其實呢、這個頭先講到嗰隻奶糖咧，咁樣佢哋咧亦都有一啲 blogger 咧會揾嚟用同啲餅咧打碎咗，之後咧。加入去雪糕度食嘅， 雪糕我又麻麻地喎，如果 变咗做唔系雪糕啊，唔系 奶糖 啊，奶糖啊， 奶糖 系啊，奶糖啊，咁就 O K 啦。咁另外咧，入边其实好多咧，好多人好中意买黄金啊，尤其是中国嗰啲唔同嘅雕刻技艺嘅黄金首饰，譬如龙凤额嗰啲，咁大家都可以不妨去外国睇一睇啦。 晨光第一线，阿欧。 8:09啊！假期日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Vicky 啦，同埋咧船仔啊，同咧听众朋友一齐度过呢、這个咧啊，即系听日又要翻工，但系翻一两日工又再放假嘅一个早上，我估咧晨早流流咧，大家都系比较咧啊，即系叫做都系眯眯眼啊，或者咧仲喺张床嗰度咧听住收音机咁样啊，咁啊祝你一个美好愉快嘅假期日早上啦。不过要留意下，今日咧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嘅83%啊吓，咁啊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嘅。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假期啊嗰几日咧究竟去咗边度？威威咧，有冇去體驗下香港？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打卡點，或者咧，即係支持下區內消費。你話飲下茶，落去茶餐廳幫下襯啊，咁都 OK 嘅。 梗係有啦，我唔單止留港消費啊，同屋企人咧，仲要去飲茶啦，然之後夜晚又出去食飯啦，然後咧熱啦嘛，3月未熱啦嘛，我帶埋我啲狗去游水添啊。 係喂，咁我想問咧，嗱，雖然我知道你平時咧就唔係帶啲狗狗去啲傳統嗰啲康文署旗下嗰啲。 入得㗎嗰啲， 咁你有啲偏遠啲，喂偏遠啲嗰啲係咪都多朋友仔遛狗或者放狗咁樣咧？ 都多人放狗啊，其實同埋去同佢哋游完水之後，我去咗個就泥灘嚟嘅，然後就帶佢哋附近去嗰啲pet friendly 嗰啲嘅咖啡啦， 沖身， 唔係啊，食嘢啊， 我以為你玩完去咯，啲泥灘。 唔係啊，你照翻屋企，因為我帶翻屋企沖嘅，係啦，咁就係同佢哋食完嘢，我哋都要填飽個肚，係啦，然之後因為嗰啲pet friendly cafe咧，我哋都係坐喺出邊嘅，唔會整污糟佢哋嘅餐。 唔係啊，咁佢收費入去沖下涼，即係好似去芭提雅、帕塔亞嗰啲咧，啲沙灘隔離咧，未同你講咧，50匹俾你洗下腳啊，50匹沖下身，即係好似舊時石澳都係咁嘅，你記唔記得？如果你有想要有暖水沖涼咧，嗰時 20蚊。 依家唔得噶啦，物价好鬼贵噶嘛，依家电费唔使钱啊，即系水费唔使钱啊，可能依家贵啲啦，我唔知道啦。吓，行下石澳都系好啊吓，咁石澳都好多唔同嘅打卡点啦。咁啊，船仔你又去咗边度威啦吓？ 我咧就都系留港消费嘅，我咧就系同个朋友食咗寿司啦，系、 哦、 啦，食完寿司之后咧去咗唱 K， 系啦，咁我都几开心，几不过真系有位好开心啊！ 依家唱 K 系 点样玩法嘅啦？嗱，好多朋友咧依家唱 K 咧。咁除咗你話酒吧夜晚黑嗰啲咧，就好中意去啲 party room 嗰度啊，咁就去消費啦。咁啊 party room 又可以啊玩下 board game 又得，跟住咧又可以唱下 K 又得，即係你有你玩法。佢有佢玩法，好似好开心咁。 我就唔系 party room， 我真系去 K 房唱嘅、哦，因为真系好耐冇喺 K 房唱。咁我今日约咗嗰位朋友就系中学同学咁样啦，即系回味翻我哋当年咧，每一次都系考完试我就会唱 K 噶啦， 减压 系啦，揾翻晒嗰啲 playlist 入边嘅歌咧，唱翻晒。 当然系听边一只歌咧？我想问一下零零后嘅船仔啊，应该同阿 O 咧系好大嘅分别。 其实都唔系，我都系唱容祖儿啫。 祖儿系啊。 Okay。Okay。 是因为不知道我們 祖儿都分很多阶段的。我的阶段我的阶段的祖儿是逃避你的。你的阶段是可能是隆重登场啊或者小日子啊。 不是我的阶段是痛爱、啊。 大家差不多。 是不是差不多因为我們觉得不知道那时候我和那位朋友很鬼喜欢唱容祖儿。 是。 真的特登找回晒所有容祖儿的歌唱、啊。 不出奇啊。 啊 祖儿当然是我们的 K 坛的女王来的嘛。 是啊 当年我哋基本上系弱心之选，你起码唱三四首容祖儿先代表你，代表你分手啊，做过即系同啲前度嘅纠缠不清啊咁样啊。咁啊，男人啊听唱咩？通常唱嗰啲啊，陈奕迅啊嘛，嗰啲阿牛啊嗰啲咧，即系嗰啲又系做兵三部曲啊。即系嗰阵时未有吴业坤之前，大家都系听陈奕迅做兵歌噶嘛，系咪先？即系仿佛得不到啊咁样。或者男人的浪漫嗰几部曲啊，咩葡萄成熟时啊嗰啲，即觉得自己咧啊已经咧大熟大勇啦，已经历尽千帆啦，觉得咧爱情只不过系一个繁花嚟嘅啫，咁样转眼即逝嘅咁样，咁啊几好啊。其实 我哋就系回味啫。系啦，我哋就冇咩嗰啲咩弱心之选嘅，系、 哦、 啦都 OK 嘅。咁我哋系唱得即系明明咁 sad 嘅歌，我哋都唱得好开心嘅、 哦。最紧要开心啦，同朋友仔嗱，除咗饮茶啦、唱 K 啦、我就真系好想讲下咧香港版嘅呢个中环爱丁堡广场嘅金融雕塑展啦、哦。我知道咧船仔同埋小白咧都有去到沙田版本嘅呢个金融展啦。其实咧我又讲下咧爱丁堡广场版本嘅呢个金融展。个 difference 喺边度啊？咁佢入边咧就有一个咧仿似 TeamLab 嘅一个投影咧，俾你去打卡噶。咁咧，如果你熟悉金融小说咧，佢咪有个桃花岛嘅？ 系啊系啊系啊，黄药师嗰个啊嘛，系嘛？ 佢又将一个室内嘅场景咧充满桃花。咁咧，你一行过嘅时候咧，我转个头都想出个 IG story。你一行过嘅时候咧，好似桃花叶落咁样咧，极其浪漫噶。 咁真系真系。哇，咁好正喎、 啊，正啊， 有晒感觉喎、 啊。咁我可唔可以扮黄蓉咧、 啊？有嘅，你绝对，诶、哎，你都有啲古典味啊。其实我觉得， 多谢， 有啲古典美人 feel。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打个靓卡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啊TeamLab 啦，根据报章嘅报道咧，嗰、那个TeamLab 光年嗰个光弹咧，哇，绿得。參與啊，或者打卡嘅人數咧，可以話咧係同類型啊呢啲發光產品入面咧係最高嘅，咁、大家都喜歡咧同啲光彈咧去打下卡咁樣啦，影下相咁樣咧，就可以叫留港消費一啲叫好嘅去處啦。咁啊，藝術在民間咧，亦都係睇到政府好想去大力去推動啦。咁啊，如果你話喂今日見冇乜嘢做，又唔想用好多錢。咁头先主持人讲嘅，无论喺光弹嗰度打卡啦，以至咧去到呢个金融嘅雕塑展咧，都系免费嘅。咁希望大家咧有个美好愉快嘅一个假期啊！吓。 一出脸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同心烦，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揀，第一关第一番往事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开手就收返，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拖，再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坐坐都不想坐坐，我们不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微分，喜欢这里有灰尘。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一生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同生发，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揀，第一关第一番往事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奉还，打开抖就收返，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拖，再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坐坐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在这大世代我能选择，活做极致唯有用一种心法，练够自责自怨独发，为快乐我们要亲手写一笔一画。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咗，我们打开出口一个，紧急应变同心法，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我终于谂通，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当活用出错，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咗，我在风中散空，我已废话服从，跟定命中打开出口一个，紧急出口一个。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渠盖啊吓，咁但系讲渠盖之前咧，就真系想问下两位拍档咧，有冇试过咧将自己嘅电话或者贵重嘢咧跌咗落啲坑渠罅入边，即系个滑然率系相当之低嘅，但系都有人系试过将自己嘅电话咧跌咗落个渠盖嗰度， 电话 即系个坑渠入面吓， 系啦。 系 锁匙就试过， 锁匙试过系嘛？咁我冇啦，唔执啦。 我都系试过钱啫， 钱就算啦，当许愿池啦， 系啊， 许愿池啦，系啦。好啦，咁啊，一阵先讲个渠盖，因为渠盖个翻新工程咧好有趣味。但系咧，你知唔知广播道咧？ 系 门口啊，即系我哋嘅上集门口咧，试过两三个主持人咧，都不约而同将个手机咧跌咗落去个渠。下面咯， 咁惊？点解？ 因为我咧亲眼都见证过，唔系，我都亲眼都见证过咧，有两个同事啦，一个我有协助过佢添啊。原来咧，你跌咗啲嘢落去个渠嗰度啦，即系啲罅入边啦，个坑渠入边，你打俾渠务处啊，咁要叫渠务处嘅朋友试下帮你捞翻部嘢上嚟嘅。咁咧，嗱，遗传厚道啊，唔好讲。 嗰两个系边个同事啦，两个都系二台同事嚟嘅。咁啱得咁巧，我见到嘅，咁一个就帮佢求助啦，另一个就我赶时间一滞就出车走咗啦。咁但系原来咧咁难中嘅一样嘢咧，都有人中嘅。 中嘅电话、哦。 系啊，因为咧你电话咧，你个聚落咧 ，suppose 系冇穿针，好似打篮球穿针咁样，嘈嘅声落到去啊，你都会系咁以 high 到少少个渠边咧，都弹翻可能救翻你部电话， 系咯，变翻平咗部电话。 世事就系咁玄妙噶啦， 太好彩啦！人生呢啲咁难中奖嘅事，佢都可以试到。 嗱，所以咧，即系每一样嘢啦吓，即系你千祈唔好掉以轻心，以为一定冇事嘅嘢咧。最后都会出事嘅，咁最后部电话攞翻出嚟啦，咁电话最后嗰、那个同事部电话最后出售咗啊，用翻啦，洗翻嚟用啊，定系点咧？我就无从稽考啦。咁点解无端讲佢咧？嗱，呢个渠务署啊，咁啊喺上年啦，2022年咧已经喺安装呢个特色嘅渠盖啦。咁琴日有个 big launch 啊，咁啊渠务署嘅工程师咧就适逢啊政府早前啊展开呢个香港新市容运动啦，咁啊有好多咧唔同嘅渠盖咧就可以俾大家可以睇得到，或者香港嘅市民咧都有机会去欣赏一下，系咪 啊？系啊，其实咧有好多地区嘅渠盖咧，我觉得喂大家。如果今日真系唔知道去边好，喂，不如发掘一下呢一啲嘅渠盖出嚟，好似当一个寻宝咁样去攞嚟打卡都几好。因为喺新界林村嗰度咧，大埔嗰边咧，佢嗰个渠盖咧，许愿树啊，有棵许愿树出嚟添啊。咁我觉得系喂好靓。然后咧喺荃湾嘅路德围啦，又有嗱，而家春天啊嘛，木棉花就盛开。路德围佢哋嗰度咧嘅渠盖咧，就系有木棉花，再加一啲松鼠同埋一啲嘅雀仔。系啦，咁我觉得都好靓， 系啊。咁另外咧，因为有10个地点咧都安装咗超过180个，有20几款特色渠盖嘅。咁譬如咧，头先讲到有两个地区啦，另外鲤鱼门一啲历史嘅景点咧，都有山水、鲤鱼、渔船，甚至系一啲怀旧嘅小轮牌坊或者灯塔元素嘅。咁咧 ，totally 啊，净喺就咁鲤鱼门啫，已经有122个啦。咁其实咧，我都觉得系几易揾嘅。 系啊，嗱，鲤鱼门当然好。好似头先船仔咁样讲，有翻条鲤鱼先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叫做漫步。漫步一下个城市咯， 系 啊， 系啊，即系其实中环咧都有一个噶，就系咧呢一个嘅渡轮啊， 系你开紧声啊，阿 Vicky。是啊 是啊，你又望咗好耐又唔 係 我 啊。唔緊要，係啊，即都大家可以去尋找一下，因为都近排小弟都睇咗本书叫城市散步學啦。大家喺个城市嗰度慢慢去行下或者游历下，可能都会别有一番风味啊。即正所谓呢，望向高处就有啲高楼大厦，咁低头系咪思故乡呢？除咗思故乡仲可以睇下呢啲区区美化嘅呢个渠盖呢，都有机会令到大家觉得诶系咁都系睇嘅。随时仲可以地上执到啲嘢添啊。嗱记住啊，执到嘢呢俾返警方啊，路不拾遗呢。 唔好跌嘢添啊，仲要。 说话时间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可秒断，安慰的话听腻了，好像自己变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幻想一下的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不得。往天际线飞翔， Super Moments 的作品《我的形状》，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吹和缓嘅南风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气都继续炎热嘅，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在全港14个地点推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涵盖政府大楼、公司型住宅、商场、食肆和院舍。计划期间会向所有试点免费提供指定袋和标签。当局目标在5至6月向立法会提交报告。第一批先行先试的公营房屋是荃湾满乐大厦、安宁楼和柴湾连翠村。有区议员关注公屋清洁工人手不足以应付新增工作量。私人住宅方面，包括设有业主立案法团的九龙城城龙居、三毛大厦，包括深水埗北河街15、17号和长沙环道58号。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批评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肆意修改规则，加严管制措施，不单止为中美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设置更多障碍，施加更重的合规负担，亦都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中外企业开展互利合作，损害这些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半导体产业高度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格局。这个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方愿意和各方一起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修订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新修订部分包括对中国的晶片出口限制，亦都适用于含有这些晶片的笔记型电脑。英皇查理斯三世出席复活节礼拜仪式，是他确诊罹患癌症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75岁的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坐车抵达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之后，向附近等候的民众展露笑容和挥手致意，有民众祝愿他早日康复。而在礼拜仪式结束之后，查理斯亦都和民众握手和短暂交谈。多个皇室成员，包括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亦都有参加这项年度宗教仪式。但是王储威廉和患癌的威尔斯王妃凯特就缺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ytop 燕婷、周恩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2本地及时消息，每晚凝聚香港， 全方位紧贴城市资讯， 介绍一浪接一浪的香港盛事， 讲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 香港人喜欢港饮港食，又点笑得本地特色滋味推介， 还会报道新科技和最 hit 的城中热话， 务求将八方信息凝聚香港。 逢星期一至五晚9:05，港台电视32。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想我不 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做啲乜嘢好？就系、是、今日尝试一下，帮屋企人制作一杯美味嘅饮品。 哦，呢、這个成日都制作噶、哦。 制作咩啊？ 制作咖啡咯，系、嗯、啊， 即系帮佢冲杯咖啡。 喺屋企咧，我得闲咧会攞嗰啲手嗰啲磨豆嗰啲格格格嗰啲嘢咧。 即系慢慢磨豆， 系啊，喺屋企啲节奏好慢嘅，同喺直播室咧嘅时间好唔同。你咪见到我平时饮嗰啲咖啡，即系 冲， 系啊，连挂杯挂耳嗰啲都觉得 好似溶都未溶咁样， 好耐系啊，即系已经要饮，因为即系急速补充咖啡因啊，系我朝头早必须做嘅一件事嚟咁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翻到屋企咁，当然系磨下豆啊，跟住咧又有嗰啲叫做。 手冲嗰啲 杯啊，咁其实你买一套嗰啲嘢咧，讲紧都唔贵嘅。再加上咧，如果你话好多时候嗰啲学咖啡嗰啲朋友仔咧，啱啱初学咧，咁啊一定买晒成套装备啦、 啊啊啊啊， 又有晒滤纸，又有晒嗰、那个滤杯，乜都齐晒。跟住你玩得两玩唔玩咧，最多就喺嗰个旋转交易平台嗰度咧，我见过真系十蚊有齐晒一套咯。 哦 连埋冲嘢饮个杯啊， 呢个 O K 喎， 好抵玩。 因为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系对于咖啡咧，都系得几分钟热度啊， 探新鲜。 到最后咧，都系饮翻嗰啲叫胶囊式嘅咖啡咯， 即系同杯咖啡一样，都系得三分钟热嘅 啫。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学过冲咖啡呢啲、 啊，所以我明白你讲乜嘢啊！ 我都有，因为我都有读过嗰啲咁嘅证书课程，读嘅时候梗系哇，又磨完啲豆，又攞住个罐咧，跟住又拍下佢，跟住又闻、 啊， 又话哇呢、這个系可可味啊，焦糖味啊， 有果香味啊， 黑胡椒味啊，咁样即系讲啊，咁但系你可以细味嘅时候先有呢啲 taste 啫，但系如果你平时急速咁样。求其飲杯美式咖啡，你已經夠砌啦。老實講一句，咁所以就如果你話假期都可以為到身邊人去沖杯咖啡，都係阿 O 平時會做嘅一件事嚟嘅。 係啦，嗱，今日假期我就決定咧，要為我屋企人咧、就唔係咖啡。是奶茶、 哦、 红茶的奶茶，因为我家最多就是茶叶，是啦，我就可以炒香啲茶叶，落啲奶煲滚佢，尝试一下，就冇个丝袜奶茶噶啦、拉唔到噶啦，咁但系都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制作奶茶俾屋企人饮咯。点 解你屋企最多系茶叶嘅？我理解唔到呢个 說話。因为咧，我同屋企人都系好中意饮茶，咁但系我哋咧就系就咁饮茶嘅啫，咁今日就可以特别啲，时间又多啲啊嘛，就帮佢哋制作一杯奶茶啦。 O、okay、K，、 其实我明白，因为我屋企都好多茶葉， 係啊， 即係我除咗咖啡同普通紙包飲品之外，全部都係茶葉。但係我就唔係淨係得即係普洱嗰啲嘅花茶都有好多款。唔知點解啲朋友好中意送花茶俾我哋咯。 覺得你需要飲花，補補 養顏啊嘛，養養顏咁樣。 係可能女士都中意啲花茶或者即係白著茶包嗰啲咧，有陣時都係有啲朋友仔都好喜歡喺嗰一兩間嘅鋪頭嗰度買啲白著茶，我嚟做即係叫做新年啊、過年嗰啲伴手禮啊咁送俾人，咁都係喎。 係啊係啊，咁所以整下花茶都幾好。船仔咧，你諗住整咩？ 我犀利啦，我整珍珠奶茶。 咁犀利？ 點？点做咧？ 嗱，有两个方法嘅，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喺出边街咧买咗杯珍珠奶茶倒翻落自己个杯度啦。咁、或者有个更加快嘅方法咧，就系、是、有冇饮过一啲即系出边有一啲嘅铺头咧系卖一包包嘅珍珠奶茶，即系咧入边有晒奶粉啦， 我有见过 有晒珍珠啦，咁你就咁落水嘅啫。 嗱， 不过我今日整嗰款咧就真系唔系呢啲咁嘅即冲嘅，我真系打算咧买包茶叶啦，自己煎咗佢，即系落水煲咗佢啦，之后再落奶啦，然后咧自己咧去猜啲珍珠嘅， 哇， 即 系黑 糖，系啦、 啊， 自己搵黑糖切粒粒，即系慢慢搓完佢。之后再抌翻落去啲滚水度煲咗佢之后咧，再倒翻落去我个杯奶茶嗰度。 即系放假咧，先可以发掘到其他主持人咧嘅唔同面向。 系， 你又点估到我系会喺屋企冲咖啡咧？而你又点估到船仔喺屋企会尝试啊？会尝试啊？用黑糖即系切粒粒自己整珍珠奶茶咧？ 系啦， 即系啲时间咧一叫做好洗一啲咧，你就会谂多啲。嘢出嚟自己玩下，療愈下自己啊！其實我覺得咧，沖咖啡咧，攞住個壺咧喺度打圈嘅過程咧、 幾舒服嘅。 我有陣時睇到 mindfulness 嘅過程， 睇到人哋做呢件事咧，即係譬如你出街飲杯手沖咁樣咧，人哋做呢一樣個動作咧，我都覺得啊，好似～好放假，好舒服。 同埋咧，我几中意睇，尤其是冲咖啡咧。如果你嗰啲咖啡豆系真系新鲜咧，佢系会卜卜卜卜卜卜卜噶嘛啲咖啡粉，同埋佢系会慢慢涨到好似一个半圆体咁样。 系啊系啊， 即系咁样就代表个咖啡豆够晒新鲜啦，磨得好啦。咁但系咧，我屋企嗰啲咧，即系我屋企嗰啲就系唔新鲜嘅， 睇唔到呢个效果嘅， 睇唔到呢个效果嘅。咁我就唯有睇人哋啲片上面嗰啲啦，尤其是韩国嘅一啲。咖啡咧好鬼中意拍呢啲片， 真系啊！呢啲 reels 啊嘛， 系啊，咁啊睇住佢哋不断系咁冲咖啡咧，亦都觉得有一种身心嘅疗愈啊！咁今日咧就我都做得到，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试下整杯特饮啊，俾你身边嘅人叹下啦呗。 唔知道大家会喺咩时机嘅时候同你嘅心上人表白呢？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但是揀了个不啱的时机表白，这样都很难成功。那究竟是什么时机才会表白成功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美国心理学家哈特菲尔德表示，人在自我评价比较高的时候，比较不会接受其他人的好意。相反，如果当自我评价比较低的时候，对恋爱特别敏感，比较接受其他人的好意，这个亦都称之为自尊理论。换言之，如果你想表白，就要趁对方自我评价不是太高的时候了。人在落寞的时候特别容易对身边的人抱有好感，因为自我评价不高，所以也会觉得其他人非常之叻，就连平时不太注重的对象看起来也会特别有魅力，这种感情很容易就会化成好感。通常我们在失恋的时候被异性安慰，就会喜欢了那位异性的了，这样也都跟失恋而造成的自我评价降低有关。而且失去自信的时候亦都会对另外一半的要求降低，不会有太高的期望，一旦被异性追求就会很有可能会接受。另外，人在自我评价降低的时候会寻求外在的支援来抚平心里面的不安情绪，这种亦都是等待善意或者爱情的状态。如果趁住这个机会表白的话，这样亦都会比较容易衍生出爱情的感觉。 如果各位这个时候有心上人的话，不妨趁对方工作失败或者人际关系不顺利的时候，在他们情绪低落展开追求，这样就会令到在对方眼中你比平时更加有魅力的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神光读心术。 唉，今日读啲咩咧？ 读你个心。 我个心好容易读嘅啫。 点啊？都话咗读心术，你梗系读个心噶啦。唔系，因为问题我都唔知点答。 我个心好易读噶咋。 咁啊，你个心读嘅话就系你老公啊读到啦，我读唔到啊。好啦，今日咧，由于即系假期啦。 嗯， 咁所以呢，有好多朋友就会去嗰啲主题乐园嗰度玩嘅、 嗯。 主题乐园玩嘅时候呢，就有好多嗰啲游乐设施。咁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就个卖点系咩呢？个卖点系恐怖。 恐怖。 恐怖。即係就算呢系日光日白呢，佢哋都有硬系有一两间呢个卖点系恐怖。 嗯。 等你入去呢啲恐怖屋嘅时候呢，就有一种 神秘感。 惊栗。惊栗。尖寒尖冻。甚至乎害怕的感觉， 可能冷气都较大 一点。是啊，冷气较大一点的，冷气都会较大一点的。好了，那为什么人会是很喜欢这种这么恐怖的感觉呢？ 刺激感。 而主题乐园怎样可以找到这个的方向，就知道大家其实他阅读到我们，就知道这一类型的设计是会受欢迎。 嗯， 好了，原来有玄机的。人呢，原来有一种的心理状态非常之特别，呢种嘅心理状态咧，就曾经咧系一位法国汉斯大学嘅教授研究员，佢咧就叫法比恩，咁佢咧就曾经就呢类型嘅主题乐园嗰种刺激恐惧嘅设计咧，或者令到人哋好不安嘅设计咧，做咗好多深入嘅研究，佢揾出咗人类某一啲嘅情况心理嘅状态出咗嚟。好啦，咁咧就话到，虽然我哋有啲咧就系、是。恐怖可能大家就会想鬼屋啦、 嗯， 但系有啲恐怖或者令到你不安咧，系过山车 啊，或者跳楼机。 跳楼机系啦，咁我哋当然有啲朋友佢就畏高嘅话，咁上去已经尖叫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唔畏高嘅，你都会喜欢呢一种有少少不安刺激嘅感觉。 嗯， 原来人咧某程度上，我哋系中意追寻咧。呢一类型嘅刺激嘅，或者喺你嘅角度嚟讲，刺激可能唔系过山车，唔系鬼屋，可能系其他嘢，但系你都会追求，去追寻呢一种嘢嘅。好啦，咁呢一个嘅研究员啦，咁佢就揾到原来人类系喜欢追寻刺激呢一种嘅心态之后啦，佢就会揾出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呢一种嘅 刺激感， 去到进行一啲嘅活动，例如促销嘅活动。 哦， 系啦。其实主题乐园佢哋都系做紧一盘生意，佢哋亦都系捉到人类呢一种嘅心态，所以佢哋先至会设计咁多嘅过山车，同埋设计咁多唔同呢一类型嘅设备，俾个恐惧感你，等你去参加，咁佢先赚到钱啊嘛。所以啲研究咧唔系话冇用噶，啊，当你知道咗咁点咧，原来知道咗之后可以进行好多有趣嘅商业行为嘅。 嗯， 好啦，咁我哋就话到啦，原来咧喺人啊，进入呢一个嘅过山车或者进入一啲我哋叫鬼屋先啦。之前呢，我哋系会有一种恐惧、 紧张 不安。好啦，当我哋承搭咗之后呢，我哋越系之前系不安，越系惊，但我哋之后呢，嗰、那个兴奋嗰、那个感觉呢，就会随之然出嚟啦。 都系、哦，即系谂翻咧，就系、是、好似每次玩完过山车，个、 嗯、 人都好似好开心，嗯、好似开咗个掣咁样。 系啦。 好兴奋， 好兴奋，同埋咧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原来我哋有一种好特别嘅优越感嘅。 哦， 呢个优越感嘅意思即系话，原来我哋入去呢个咁惊嘅地方，我哋系可以克服佢。 哦， 而且我仲可以驾驭呢一种嘅恐惧、嗯，我仲可以喺过山车呢一种 好似飞奔一样嘅不安刺激感入面呢，我係征服咗佢。咁、哦、所以人呢就会有一种赢咗嘅感觉。係、 哦、 啦，呢、這个赢咗嘅感觉係呀，呢个好，呢个好特别啦。咁所以你话譬如今日放假啦，咁可能有多朋友呢佢就会諗啦，我哋会真係去搵下呢一类型嘅游乐设施、嗯、去到玩，即係寻求呢一种嘅气氛嘅、嗯。好啦，咁刻意寻求呢种紧张是不是一个坏事来的呢？咁样好啦，咁有啲朋友呢佢哋就话到啦，容易感觉得到不安同埋紧张嘅人呢，佢哋先至能够呢係体会得到更多嘅幸福感嘅。呢、嗯這个呢係呢个研究人员呢当佢做完一堆嘅research 之后呢，佢得出嘅一个嘅结论嚟嘅。好啦，咁佢之前呢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就係因为当我哋譬如玩好多唔同活动嘅时候啦，咁佢会带俾我哋好多不安，好多紧张。嗯，但我哋玩呢一类型嘅游戏，大部分都唔会自己咁玩嘅、 嗯。 无论你最后你想得出个结论，系我喜欢入面嘅优越感，我喜欢劳驾到恐惧，我喜欢征服到我嘅害怕、软弱嘅一面，从而觉得自己好叻。一话是你喺入面咧，系要依赖其他人。我如果冇 Vicky 同我一齐玩咧，虽然我系男仔，但我会好惊噶。咁、 嗯、 我喺呢个过程入面亦都可以依附到其他人，同其他人一齐共同进退。原来呢个亦都咧系一个好重要人同人之间咧一个社交嘅活动嚟嘅。 咁会唔会就系其实你越去喜欢玩过山车嘅人咧，佢哋嘅乐观即佢更加强咧，乐观感系咪咧？ 你可以咁样去理解， 要 跟翻佢嘅 feel 系啦，因为幸福感亦都强啊嘛。好啦。相对嚟讲咧，原来又可以用喺两性相处嘅、 哦， 好习惯同异性交道嘅朋友咧，即系男同女，我好叻同女仔倾偈嘅，女仔好叻同男仔倾偈嘅，佢哋唔会因为呢一种嘅不安同紧张咧，令到佢哋咧同异性沟通嘅时间咧系会降低咗佢哋嘅实力嘅。意思即系话，佢哋更加系可以好叻咁样利用到害怕、恐惧同异性去到沟通。所以啲人呢 约你去呢、這个玩过山车睇鬼片， 所以呢其实佢入面呢係彰显到佢哋呢一份嘅优越感，同埋佢哋觉得自己係好劲嘅。咁当然啦、大前提都要人哋觉得你好叻先得㗎，係啦， 自己觉得自己叻冇用嘅， 冇错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都係喺呢主题乐园入面呢好喜欢玩呢啲呢，你会发现原来我哋喺玩嘅过程入面有好多嘅心理状态出到出嚟、例如你会有优越感啦，你会有害怕啦，但係玩完之后你会有一种赢咗佢嘅感觉啦，而呢个幸福嘅感觉呢就喺玩完之后出嚟啦。咁你有一种好强大嘅满足感，就会令你会觉得呢原来今次我玩呢个游戏嘅决定呢系啱嘅。 咁所以唔开心嘅时候可以玩下过山车，睇下套鬼片，可能个人都开心啲，系咪？ 最好呢就掹埋其他人一起玩，系啦，咁令到你嘅心理状态就更加好。不过唔好咁容易俾嗰啲商人利用到我哋嘅心理，读到我哋嘅心去赚我哋钱啊！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心思浅一些，猜一些。 应该完全公开，如何输比赛，寻求娱乐共你在谈场非真非假的恋爱。明明好真心的但人心狠，明明心狠狠的叫人想亲吻，我心都很惹人担心，全凭猜测。为人担心不够好，若事实证实你附带警告，成王成空都无退路，大概为你为我好，别扮做若有若无，谈情深一些假一些多一些有趣些，难题深一些浅一些差一些粗暴些，纯情得一些少一些贪一些你那些那够我的我的苦愁，最怕我的好你也看不到不到，要你看得到要靠我的我的彩数，最怕你的好我也博不到不到。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在新闻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嘅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会吹和缓嘅南风嘅。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会系比较炎热噶。而家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只要留意啦，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二，系低嘅水平嚟噶。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咁啊，继续咧就邀请到啊，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王嘉嘉都上到嚟直播室同我哋见面。Hello，Hello 各位 ，Hello 小白。 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唔知道你面对住一个咁阳光、咁积极嘅我嘅时候，又有啲咩特别嘅提醒呢？ 哇，你咁讲真系唔识接咯！你今日似乎好正，好正面哦，感觉。 我其实日日都正面噶。 系啊， 系啊，因为 每一刻啊， 每一刻除咗做节目之外啦。咁你节目做完之后咧，你个人都唔会话突然之间变得黑心噶嘛，系咪？咁做人咧，梗系要成日保持住正面嘅态度嘅。因为嗱，我有句说话我喺节目都成日讲嘅，办法总比困难多。其实呢句说话都已经系一个好有正能量嘅一句说话嚟嘅。因为当你去到一个胡同嘅时候，你发觉哎呀冇得转弯，咁系咪代表唔得咧？原来唔系即係好快脆咧，就原來又柳暗花明又一村。 嗱，我哋用翻呢種態度喺翻管教裡面啦。 啊，得嘅咩？ 得㗎，你覺得你自己對阿仔係咪都係一個咁正面嘅態度？你覺得你個仔係咪都有呢個態度同呢個狀態？ 佢多咗呢一方面。即係大個位佢多咗呢方面，即係例如喺學業上遇到啲佢即係小朋友最大問題就係當然有學業啦。學業上遇到一啲嘅挑戰嘅時間咧，係啦，咁佢咧就開頭佢都會覺得 容易氣餒嘅。 嗯， 咁但係而家佢個心態就正面咗。 嗯， 就算啲分數冇想象之中咁理想，即係可能跌咗少少啦，七十幾分咁樣，咁佢都會覺得唔緊要啊，我都盡咗力。咁我見到佢呢一方面咁積極咧，我亦都覺得好安慰，冇再特別逼佢話你一定要上八十幾分啊咁樣。因為佢我睇到嘅就係佢盡咗力咯，同埋我覺得任何事情咧都係有好多面向嘅。咁有啲可能家長就會覺得點解你呢科零零四四跌咗入去，好似個粒字咁樣，有個位跌咗啲分數。咁但係你又相反另外一個諗法就係，你可以話其實佢都已經盡咗力，佢喺比之前嘅譬如測驗嗰樣嘢，佢個分數可能真係上升緊嘅，微調緊嘅。咁佢亦都個態度好合理嘅，咁我其實亦都會接受喎。咁樣， 你係咪對自己都係咁樣嘅，小白？即係嗱，你阿仔嗰度啦，你覺得啊，即其實有進步緊啦，其實都唔需要咁 harsh 啊，咁嚴厲啦。即係我欣賞自己嗰一部分。你自己喺工作或者喺生活嘅面向，你自己係咪都係一個咁嘅人嚟？ 我會啊，你最大嘅例子就係譬如我整親。整一隻腳咁講係攞翻前幾年整一隻腳嚟講，咁整一隻腳咧，咁有陣時我覺得最弊藝就係又冇得翻工咁樣，係啦，我好中意翻工嘅。好啦，咁但係整一隻腳嘅時候，我又會諗有啲人就會覺得嚇，咁、你係咪以後譬如你運動上面嘅表現會冇以前咁好咧？咁咁我嗰刻咧，我都會即刻 tune 自己嗰個嘅想法。你知以前就算譬如跑山咧，你都明啦，個個都追時間又成噶嘛。咁我嗰陣時候我諗法就唔緊要嘅喎。咁其實我就算追時間，我都贏唔到啲選手噶啦，人哋嗰啲咁。咁癲係咪跑100 K 即係十零個鐘十個鐘鬆啲就已經完？咁我其實我覺得我呢一世我都追唔到嗰啲時間。咁、我個方法我都會轉一轉，就會諗就係我可以從第二個角度去享受唔同嘅運動嘅。即係如果我都係中意 keep 住行山跑山嘅話，咁我咪喺山上面更加享受佢嗰個時光，就唔好將個時間擺得太前，係啦。即係用呢一方面去到令到自己好容易就會接受翻自己以前嗰個運動，就算。表現未如理想嘅，我都會好快樂咁去到接受呢一個嘅結果咁樣咧。 係啊，其實咧爸爸媽媽嘅嗰個狀態咧，好多時就係你教育緊你小朋友用咩角度去睇自己生活啊。即係所以我哋有好多時話正面管教，個個都話正面管教，咁點解教極都好似正面唔到咧？咁究竟係個方法技巧唔得啊？定係其實大家本身最開初嗰個 foundation， 即係我哋話基礎啊、你係咪都係一個正面嘅人？ 哦，爸爸媽媽自己本身 係啦，你係咪一個正向嘅人？正向咧唔代表話每一刻都係好開心啊、好愉快，而係我哋懂唔懂得喺啲挫敗啊、喺一啲唔好嘅環境啊，我哋懂得用其他角度去睇一件事。即係例如你頭先咁講，傷咗只腳，有啲人可能怨天尤人嘅， 係啊， 不停督住你只腳點解咁廢咁樣。 係咯，係啊， 係啊。但係如果我哋用呢一個角度，就係原來你可能可以喺行山嘅時候慢啲，你就可以 enjoy 呢個環境。 係咯。 又或者可能你慢咗之后，你更加感受到你嘅身体，或者个脚系新噶嘛，即系重新做咁样啦。你再一次去认识自己身体，去熟习佢，去同佢做朋友咁样。咁所以用另一个角度咧，其实个小朋友亦都会睇到咧，哦，原来我面对一啲嘢好多唔同角度，即系喺你嘅身上学到。咁所以我哋讲正向管教咧，有啲家长话搞唔掂，我第一样嘢就问你，第一日起身你系有咩感觉呢？你今朝起身你有咩感觉噶？ 我今朝起身就梗系，譬如四点半趌起身嘅第一件事就即刻冲出门口要准备翻工啦。 你好中意翻工啊？ 我 中意。 我好多嘢我会睇咗个过程同埋嗰个嘅结果，我系咪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嘅结果先嘅？咁我其实我系一个几张。自己嗰个嘅情绪咧，几摆埋一边嘅人先嘅。 哦，即系做咗件事。 系啊，做咗件事先嘅、情绪影响到自己嘅话咧，我就觉得唔系好理想。呢句说话我都有同仔仔讲嘅，因为始终小朋友容易扭计嘛。咁、我就会同佢讲话，你千祈唔好俾你嘅情绪操控咗你嘅 body 咁样。咁、佢听完之后，佢都会记咗喺个心入边嘅。咁、做唔做到一件事，但起码佢记咗。咁記咗你知細路仔通常都係記咗之後，突然之間一 bling 嘅時候，哎呀，原來由阿爸由細到大都有同我講噶，我可以 催眠咁樣好似 係啦係啦咁樣咯。 嗱，如果咧你起身嘅時候咧有一種好戾氣嘅， 嚇、我戾氣我又冇喎。 係啦，你頭先話情緒擺埋一邊， 係咯係咯係 咯，你直頭唔理佢添。我哋有時話接納你嘅有情緒，你直頭係我唔理佢有情緒。 第二個境界係嘛？ 你去另一個境界。但如果你話我起身嘅時候，我已經話，唉，又要起身。 嗯。 啊，又要搞佢啲嘢， 又要翻晨光， 哎呀， 又系咁早起身，点解又系我翻六点？ 你应该唔系，你应该系好中意翻啊，好想同各位观众讲嘢， 系啦， 又可以有一新嘅一日啦。即系如果你系用呢一种态度，就系、是、啊，我会好正啊，我今日嚟紧面对嘅嘢、嗯，我一谂起我会有啲期待嘅。咁、 嗯、 你叫个小朋友起身， 嗯、 又或者你嗌佢起身嘅嗰个 moment，、 嗯 你俾乜嘢狀態佢咧？個小朋友都會唔同嘅、哦 嗯， 即唔好講到咁遼闊咧，就話哇，我點樣面對我嘅人生啊？點樣正面？最基礎，每日起身你係咩狀態？ 嗯、 你調唔調節到？你唔係一個咁累氣嘅狀態、 嗯， 調節自己係一個哦，有少少期待，今日都係有希望嘅一日。 哦、 你嗌佢起身可能唔同嘅、哦 哦， 起身啊！哎呀，真係好得意啊！摸住你啱啱起身個樣好可愛、啊、 你仲唔起身？等我幫你腳板底按摩先。 你講得出就得啦，係啦。咁即係所以我哋今日講就係、是第一步最基本、嗯，每一分每一秒喺起身開始， 嗯、 你可唔可以調節到呢個狀態？調節到再去諗，我點樣正面咁影響個小朋友，有唔同角度去睇件事，引領佢去望其他嘅嘢。 即係先要令到自己有個感覺，就係神早氣沉、清新開朗，跟住先再將呢一種嘅情感就慢慢渲染去到其他嘅屋企成員咁樣。 係啊，咁嗱，各位聽眾，我哋而家係朝頭早啦嘛，咁啊，試下調節自己嘅心態，點樣可以咧帶住希望、期盼過今日？ 哇！希望期盼過今日，咁都係一個好嘅 tips 啊！因為如果自己家長個情緒都不斷影響住自己嘅話咧，我永遠都係講一句就係、是、小朋友看在眼裏嘅，咁、 嗯、 佢未必即刻會模仿你或者變成你，咁但係潛移默化得多嘅話咧，都會好容易變成咁樣。即係例如啲家長，我都見好多 case 嘅，佢哋咧就係日日夜夜都喺度唉聲嘆氣，一有啲反應，有啲咩事情咧，佢反應就係、是、唉點算呢，唉，一有啲咩都係唉聲嘆氣咧，其實即係直啲講，財神都走啦。咁、 嗯、 所以咧，即係抱住呢個心態嘅話咧，我覺得小朋友要多啲同一啲即係正向嘅父母去到相處，佢哋嗰個嘅叫做思維模式啊，面對住挑戰同逆境嗰個嘅彈性都會更加大。 係啊，所以唔單止同即係正向父母相處，聽多啲晨光啊，感受多啲你，咁啊更加正面。 I'm sunshine， 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嚟到复活节，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谂起兔仔。不过一提起兔仔，大家可能会即刻联想到嘅系兔仔细细只叫滴滴嘅。原来喺世界上面有一种大型嘅兔品种，佢就系弗莱明巨兔。弗莱明巨兔起源喺比利时，佢嘅身形就好似一只中型犬狗狗咁上下，你可以幻想佢系一只牧羊犬左右咁大。体重可以去到14斤咁重，而佢嘅耳仔都最少有14cm 咁长。不过唔好睇佢咁大只，佢同大多数嘅兔仔一样，都系好温顺善良，而且学习能力都好高，同其他宠物一齐养都冇问题噶。甚至有养过弗莱明兔仔嘅主人话，佢哋同一般狗仔一样，而且仲识得执翻个波波翻嚟俾主人添。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31。 嚟到4月1日星期一嘅朝头早，嗱，亦都系复活节假期嚟嘅。咁啊，问下阿畅，究竟佢成个复活节假去咗边度玩呢？早晨啊，畅。 早晨，团仔，早晨各位。 你去到边度玩啊？ 呢、這个假期我去咗好多地方玩，但系我都仍然留咗好多时间喺屋企睇我哋港台电视31，因为真系好多精彩节目。咁又有睇过之前嗰啲狗食羊音乐会啊，有好多动物睇啊咁啦。咁啊，其实今日不经不觉嚟到长假期最后一日咧、 嗯， 仍然咧。 咧，我哋31台都有好多精彩节目噶、 啊。系啊，我都见到咧，无论系6:35去到11点嘅晚上，都仲系有嘢睇嘅。嗱，不过我哋由第一个节目开始讲下、究竟6:35嘅晚上有认识人大政协有啲咩嘅节目可以推介呢？ 嗱，咁今集嘅认识人大政协咧，请嚟嘅嘉宾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啊，谭岳恒啊。咁佢上嚟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对咧未来香港金融发展嘅一啲睇法。另外啦，佢会谈论一下咧，点样去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嘅外资嚟到香港咧发债同埋上市嘅。咁关心香港经济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今晚呢个节目啊！ 关于一带一路咧，香港系其中一个关事嘅城市嘅，咁所以就记得留意今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点嘅大师对谈，今集会讲啲咩呢？ 咁今集嘅大师对谈咧就嚟到全新嘅一季咯。之前我哋睇过建筑啦，咁今季咧主题系咩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咁每一集咧仲会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唔同嘅香港独有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项目。请嚟咧一位大师梁家杰博士咧，同埋另外两位主持拍档麦思敏同埋李文义咧，去同大家讲解一下。咁每一集咧，另外啦，最结尾嗰个环节咧，会请嚟咧南音或者粤剧嘅大师啊阮兆辉咧，同大家用南音去唱出啊嗰一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嘅故事。南音本身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所以好有意思嘅。咁今晚第一集啦，讲嘅系啲乜嘢题目咧？就系、呢个扎作技艺啊。咁咩叫扎作啊？即系传统我哋睇到咧，中秋节嗰啲灯笼啊，或者过节嗰啲花炮啊、花灯啊、纸扎制品啊，或者咧舞龙舞狮嗰啲狮头啊、龙啊或者麒麟啊等等咧，都系由扎作而成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嚟一位扎作师傅啊，同大家讲下扎作嘅一啲技巧啦、一啲技艺啦，点样为之靓嘅扎作作品啦。咁另外从文化角度睇下啦，呢个扎作咧，点样承载住唔同嘅历史同埋文化，对我哋成个社会有啲咩贡献，有啲咩价值嘅？咁想认识多啲我哋香港本土独有嘅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朋友咧，记得今晚要留意8点大师对谈啊！ 我细个咧有整过啲类似嘅嘢，好似有整过系咪花灯咧？但我谂嗰个系简单版嘅。 哦，系系，咁你系好喺幼稚园嗰啲老师教你咧剪纸整嗰啲啊，定系真系好认真嘅，用晒嗰啲浆糊啊，用啲竹篾啊咁样整嘅先？ 我唔知咁样叫唔叫认真，但系我系有用竹篾嘅。因为咧，我记得我俾佢惨亲只手嘅。 啊，系一个童年嘅惨痛回忆嚟嘅，原来。 系啊，因为其实佢比我想象中系硬嘅，即系其实佢系咬到啦。咁但系有时佢有嗰啲刺噶嘛，尤其是你弯佢嗰下咧，嗰啲嘢就会更加会吉到出嚟啦。咁我就会整亲啦。咁然后最烦咧，我记得最麻烦就系你要黐翻嗰啲纸上去，因为咧系好易烂嘅。唔知点解我嗰啲好易烂，系可能系我啦。 我相信呢个本身要好叻嘅手艺先搞得掂，所以真系要师傅先嚟。今晚就睇到师傅点整啊！ 系啊，咁啊，所以记得留意今晚8点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1点嘅超六世代系讲啲咩呢？ 嗱，今集咧带大家飞到去法国啊！首先先问啦，船仔你有冇去过法国旅行先？ 我净系识讲 Bonjour 嘅啫，冇去过啊！ 净系真系去过法国嘅餐厅去。嗱，咁法国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名胜古迹啦，系一个好多游客全世界都欢迎去旅行嘅一个目的地之一啦。咁因为佢有好多独一无二嘅风景同埋文化，仲有一啲古旧建筑俾大家。但系啦，同好多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啊！即係佢城市化啦、大規模嘅旅遊啦，同埋佢嗰啲現代化嘅發展咧，就影響咗好多當地嘅一啲環保嘅一啲嘅事業啊！即係因為好多自然環境咧受到破壞。咁今集節目《超六世代》咧，帶到大家去到法國，睇下當地一啲有心人咧點樣去到致力去環保，去到保護佢哋嘅環境。究竟佢哋做過啲咩咧？我哋當中有冇一啲值得參考或者借鏡嘅咧？想知道嘅朋友咧，今晚11点要留意呢個《超六世代》啊！ 每一次咧讲到呢一个嘅节目嘅时候咧，都好中意揾下嗰个国家嘅一啲环保措施啦。咁啱啱亦都揾到，原来咧法国喺2022年咧就开始咗一个措施，就系、如果咧佢有一啲唔系食品类型嘅产品喺商店入边咧系未卖出去嘅，系一定要拎翻出去回收或者去捐出去嘅。如果唔系咧，你就会俾人罚钱噶啦。咁譬如啲咩咧？譬如 如啲衫啦，譬如啲清洁用品啦、卫生用品等等嘅。咁另外咧，譬如水果、蔬菜呢啲咧，就唔可以再用呢一啲嘅塑胶嘅包装啦，咁样即系连胶袋都唔得啦，咁样。咁所以咧，都系一个新嘅环保措施啦。同埋而家呢个环保咧，都一定系大风潮嚟噶啦。咁所以咧，一于就睇下 G6 世代啦，究竟香港可以点样参考啦？我哋点样投入到呢一个新嘅浪潮之中咧？就记得留意11点钟嘅 G6 世代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神，说话从不这般羞怯。若你出现我的面前，没法猜是太发痴，想尖叫。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事，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电，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大棠路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男子死亡。事发喺清晨五点几，一架的士喺大棠路撞到一个71岁男子，伤者送院嘅时候昏迷，其后不治。政府今日起在全港14个地点推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涵盖政府大楼、公司型住宅、商场、食肆和院舍。计划期间会向所有试点免费提供指定袋和标签，当局目标在5至6月向立法会提交报告。第一批先行先试的公营房屋是荃湾满乐大厦、安宁楼和柴湾连翠村。有区议员关注公屋清洁工人手不足以应付新增工作量。私人住宅方面，包括设有业主立案法团的九龙城城龙居、三毛大厦，包括深水埗北河街15、17号和长沙环道58号。有城龙居住户说已经收到大约一个月份量大约30个指定垃圾袋，又说会利用附近的厨余回收设施减少垃圾。 国家统计局早前公布，自去年年底全国人口按年减少208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人口下跌。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于学军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新冠疫情大流行客观上对生育造成短期影响，亦都牵涉其他长期原因，特别是在国家城市化和妇女教育水平提高的背景之下，令到生育下降成为一个必然趋势。他强调，任何人口变化都可能对收益水平带来长期影响，卫健委正是针对相关问题积极应对。于学军认为，生育数量政策已经不起到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中央如何为家庭赋能，令到家庭有能力和愿望生育。但是他说，目前国家整体人口规模仍然巨大，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加上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是提升人口质量，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吉培，连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张曼芝， 悠悠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Stay alone and drink my whiskey, I cry alone and feel so tips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当然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在 COVID 期间在家不断拍片成为网红， COVID 之后进军歌唱界，凭住 Golden Hour 而走红全世界。23岁的创作型男歌手 Jake。唱歌之外咧，佢识得玩吉他啦、打鼓啦，同埋弹钢琴，亦都非常之年轻，23岁，嚟自美国嘅一位朋友啊 ，Jake 嘅一首新歌《Cloud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好啦，继续煮嘢食。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道嘅餸菜。呢、這个餸菜咧，其实亦都有好多材料喺入边嘅。咁啊，特别我自己中意噶啦。咁啊，亦都有啲虾滑喺入边嘅。咁啊，点整咧？我好中意食虾滑或者墨鱼滑嘅。 嗯， 我唔知点解。 咁你有冇试过手剁啊？ 有。 哇，犀利、啊！ 你谂我中意食嗱，鱿鱼滑我冇试过手剁。 系。但系鱿鱼滑系有啲难度。 鱿鱼冇错，就是、因为我谂到鱿鱼滑都真系有啲 Cantonese 夹硬嚟啊，好似。辛苦咗自己得滯，不如等人哋可能有啲用機嗰啲快快脆搞掂佢算啦。咁你蝦話你都講得通噶嘛？你都係自己都係 O K 係啦。 你有冇試過自己整肉？ 我有試過 蝦滑， 係蝦滑。 魷魚滑咧？ 應該剁到手軟， 係 都剁唔到。 因為剁到下咧會抽一抽筋，停停先，抽筋。 你諗下魷魚佢個係好有彈性噶嘛？ 有韌度啊， 有韌度啊，咁所以 我都覺得辛苦，我都覺得係難啲嘅。好啦，咁你就係剁剁剁剁剁啦，咁啊。或者你唔剁嘅，你就自己買一包嘅蝦滑翻嚟，或者如果買嘅話就可以買魷魚滑啦，剁嘅都可以蝦滑自己剁嘅。跟住你都要準備定一啲粟米粒啦。咁、如果係我媽媽嘅話，呢、這個要讚、哦。我媽媽嘅話咧，佢嗰啲粟米粒咧係買條粟米翻嚟自己搣㗎。 我自己剝嘅。 係啊。 好犀利喎！ 好有心機。 即係逐粒逐粒剝嘅，唔係用刀切嘅。 唔係，因為佢話用刀切有啲會嘥咗。 係啊。 咁我同佢講話，其實坊間有啲機咧，嗰啲機係唔知放條粟米入去，跟住佢就幫你整曬出嚟嘅。咁但係佢又覺得逐粒逐粒搣，反正佢話我有時間，我逐粒逐粒搣，有愛喺入邊。 好 sweet 啊！但係我自己咧，平時譬如燒嘢食咧，咪成條燒嘅、啊，我都中意逐粒逐粒搣嚟食。 我而家真係中意逐粒逐粒搣嚟食嘅，但我就唔得。就算烧粟米咧，我都中意大大啖嘅， 咬落去嘅， 系啦，咬落去嘅。 O K， 黐牙啫，因为 唔知嗰个感觉好似豪迈啲，同埋咧佢一次过你大啖咬嗰条烧粟米咧，有好强烈嗰个粟米香喺度、 哦， 一粒一粒咧，我觉得个粟米香咧，你慢慢嗒吧嗒吧嗒吧嗒啊咁样，但系大大啖咧，我觉得哇真系正， 有唔同食法啦。 我突然之间俾你讲下讲，我觉得我今晚想食呢个烧粟米添。 好啊。 自己 烧粟米有冇技巧咧？不过讲翻虾话，我哋 吓烧粟米咧都有技巧嘅， 都有技巧。 其实烧粟米咧，你喺个我当你喺个网上面烧先啦。你摆喺个网上面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多啲喐佢，系、 哦、 啦，因为你多啲要转动佢。如果唔系咧，粟米佢一去到开始熟嘅时候，佢就会燶得好快。 哦， 系啦。咁如果你话烧粟米，其实我由一条完整嘅粟米啦，佢有埋嗰个粟米皮喺度噶嘛。咁、你撕走佢啦，跟住佢你喺街市买嘅时候，咪仲有一条，仲有个柄喺度嘅。 系 个柄我唔掹走佢嘅。 嗯， 个柄我唔掹嘅，即系我就咁一扯咗晒啲粟米皮，跟住我就连埋个柄咧，就放喺个炉上面烧。 哦， 有咩用咧？咁个柄可以俾你转啊嘛。 哦， 咁你唔使，因为你食嘅时候你系有个柄拎住个粟米，你又唔使系特登攞支筷子夹翻入去咁样。咁你咪多餘咯，筷子嗰下。 不過而家咧，坊間啊，係有多咗好多咧，就係條粟米喺度啦，然之後攞長竹籤一排咁樣，跟住一粒一粒一粒，跟住去剝出嚟。 係啊， 跟住就一串串燒。但我覺得，雖然好似幾靚嘅，但係我就覺得我寧願如果一粒一粒食咧，我寧願自己搣。好嘥咗啲竹籤。 你啊真係有心機，逐粒逐粒個真係有心機。好啦，咁如果你係好似我咁啦，粟米嘅話咧，唔係好似我阿媽咁樣逐粒逐粒搣。我买罐头 方便快捷， 成件事跌咗锅，买罐头 方便快捷， 方便快捷。好啦，跟住都准备定啲红萝卜，红萝卜咧就将佢切粒粒。咁如果你又系懒嘅话咧，你买嗰啲 咩啊？咁买三色豆啦， 买三色系啊，买三色自己筛走佢咯，即系嗰啲青豆。 我落埋青豆得唔得啊？呢个餸。 都得， 都得嘛， 都可以，都可以嘅，系啦，咁啊，买三色豆啦，系啦，三色豆最好嗰啲物理治疗师有冇听过啊？ 嗯，有啊， 啲物理治疗师好中意买三色豆噶嘛， 系啊，虽然咧 敷脚嘛，敷完就拎去食噶，吓， 咁我又冇听过呢， 唔系啊，咁反正一包冰冻咗噶嘛，连埋个包装，咁你譬如食嗰啲咩，你敷下佢嘅，因为个形状容易啲走盏啊嘛，跟住你敷完之后好翻啦，跟住个包嘢其实咧可以摆翻入去再漱，摆翻出嚟咁样，不过太多次我都唔建议啦。咁但系个最后嗰包嘢你可以拎食咗佢噶嘛，系啦，拎佢煮通粉啊，或者即系煮面面嘅，唔系煮面，系对住细路仔对得多，唔好意思， 煮面嘅， 煮面嘅时候你煮咗佢，咁你食咯。好啦，咁你嗰啲虾滑或者呢一个鱿鱼滑啦，跟住你就落咗嗰啲三色豆落去，咁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啊捞嘅时候咧，由于佢系滑啊。 咁所以你就咁喺一个方向捞唔得噶，你最好咧就又翻下佢啊，即系点样翻咧？翻泥土咁样翻，咁佢入边咧先就可以充斥住呢一个三色豆嗰个嘅味道喺入边嘅。好啦，咁跟住咧你就好似攞咗好似一个寿司嗰、那个寿司饭嘅份量，用手拎出嚟先，跟住咧。如果大家喺坊间超级市场都有噶啦，咪有啲一粒粒嘅芝士嘅， 系知道， 系啦，一粒粒嘅芝士，咁你就将嗰个嘅虾滑咧，就放喺手上面先，就轻轻揿一揿扁佢，唔好唔使太扁噶。 芝士丸 系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好好 ，OK， 差唔多噶啦， 继续， 好啦，跟住咧揿一揿扁佢啦，跟住就将粒芝士放喺中间，然后咧就将个虾滑咪一扁一饼嘢嚟嘅，包翻佢，我唔要系嗰个丸个包法。我要是好似一条长条，你走咗左边同右边互相搭埋一齐，咁就变咗一个长方形咯，长方形嘅， 好似热狗咁样， 冇错啦，好似热狗咁样嘅。好啦，呢、這个咧都仲未完嘅，咁你就将粒芝士包咗一个长方形嘅虾滑入边啦，然后咧就准备定嗰啲烟肉啊 ，bacon 系啦，咁啊生嘅，咁你就放喺个砧板上面摊咗佢，然后你就将你头先嗰个虾滑咧，因为长条形噶嘛，放喺上面就卷卷卷卷卷卷卷 卷，有少少似金菇牛肉卷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啲朋友好中意食芝士嘅话咧，我亦都建议大家可以喺嗰个 bacon 咪长嘅，你就可以按照翻佢嗰个形状 cut 翻啲长条形嘅芝士，咁你就摆埋喺你个 bacon 上面，跟住又卷咯， 又黐住咗个虾滑， 系啦，又黐住咗个虾滑，跟住你就可以放入去嗰个叫咩啊？气炸锅，气炸锅或者焗炉。或者你自己嚟呢个炸咧，就要小心啲个火候。 我谂我去煎其实都得喎， 呢个煎都得，不过惊你入边唔熟啫嘛。 系啦， 系啦，呢个炸个火力就会好啲。咁你话气炸锅就更加容易啦。咁你大概系180度，180度就大概整佢20分钟，咁样。 嗱，如果我真系冇气炸锅又冇焗炉嘅话，我可唔可以包咗虾滑嘅时候，我首先香煎咗个虾滑，之后再攞芝士同烟肉再包面咧？即系复杂咗嘅。可 以 咧，因为芝士都可以系黐翻佢嘛，佢溶咗嘅时候。 系啊系啊，都可以啊。咁你呢个方法就咁咪分咗两个步骤咯。系啦，咁如果你觉得呢个屋企冇咁多厨具嘅，呢个方法你都觉得系 OK 嘅，咁不妨试一试。咁啊可以试一试呢个咧就虾滑bacon狮子卷。咁我觉得咧喺下午茶啦，哇，其实晚餐都得噶。 系咯， 有 啲 晚餐都得。系啊，做一个餸咯。扒粉都唔得，定系加意啊？摆落意粉嗰度， 系意粉好似。 我觉得摆落意粉嗰度，即系茄汁意粉，咁我就觉得好似合河车好多啦。 哇！ 正我， 正啊， 正我， 试下啦，今晚就。 大家不妨试一试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咧，一于就搞下笑啊！不如我哋 要啦，因为愚人节啊嘛，整蛊下人先够开心嘅，系咪？ 系啦，嗱，咁我就预备咗一个土味情话嘅， 系嗱，我头先咧一开始嘅时候听土味情话咧，我真系唔知系咩啊，我以为系嗰啲咧牙膏啊，土味啊， 唔系 蜜桃嘅土啊，木字边做个笑啊。嗰、那个土啊，原来系土土著嘅土啊，或者老土嘅土， 泥土嘅土啊， 系啦，土味情话， 冇错，即系讲啲懒系呢啲情话咧，大家听完系只要得啖笑嘅啫，一啲 sweet 都感受唔到嘅， 系 嗱就系、是、咁样嘅，有我。爱他他个他一个系男仔个他，另外一个女仔嘅他嚟嘅、 啊， 你可唔可以将佢连成一句？ 我爱他他连成一句， 系啊， 我爱他他酱咯、啊。 唔得，冇得加字， 冇得加字啊！连成 我爱他他， 即系呢四个字组成一句句子。 系啊，组成一句句子，然之后先后次序可以任调 嘅。系啊，系啊，系啊！ 我他爱他， 唔得得一个爱咋？ 他爱我， 他 冇理由啊！ 他爱我他， 唔系，好有语病噶咁样估。但最后出嚟呢一句系 OK 噶。他他爱我。 唔系， 系点啊？ 你哋试下，或者讲咗两个他先咯。 他他 他他我爱， 都唔系。 他他爱我， 你可以讲他爱他先咯，试下。 他爱他， 他爱他我， 唔系，咁你咁讲，他爱他先啦、 啊。他爱他，跟住咧？ 咁你哋问我 啊？他爱他啱唔啱啊？ 唔啱啊？ 点解啊？ 仲争我咯？ 我知道啦 ，OK。 知点解啊？ 知道 咗啦， 明咗啦。你都要讲解俾听众听，知唔知点解啊？ 知唔知点解啊？ 他爱他，咁我咧，我爱你咯。 哦，好嘢，好嘢，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呢、這、一个系啊。 即系要互动嘅呢一个、 啊， 要互动噶。 Vicky， 你个肚胀咗出嚟，你系未有 B B 啊？吓 咩啊？ 唔系，我话我就系你嘅 B B。 Oh no！ 即时创作，即时 劲 ，OK OK 呢、這个。 唔系我细个成日都做呢啲嘢嘅，细个成日都喺度嗰啲咧，嗰啲人同埋阿思君嗰啲喺度谂嗰啲。Okay。 我天天都爱你啊，春天又爱你，秋天又爱你，冬天又爱你嗰啲咁样咧，成日都讲呢啲即系风流嘅说话，觉得系，但系依家就唔系好流行啦。但系我都觉得有阵时讲下呢啲都可以氹到身边人， 系啊，系啊， 嗱、船仔中意听呢啲喎 ，feel 到。 诶，够晒无聊咯。 唔系，但系见你讲完之后自己着咗件衫。系啊，咪自己都 冻咯，你都 feel 到。你讲完， 你 个冷都有啲冻。 你个冷笑话系咪太冷啦？ 系啊，都冻一冻咗，自己着一着翻件衫先。 阿 Vicky 都快一快工 系 咪？ 系啦，你啱啱就话土味系咪？我呢一个唔土味噶，考下大家，究竟边一个字需要写最耐？ 最耐啊！啊， 咩字需要写最耐？ 耐咯。 唔系，应该唔系咁直接嘅，应该系食字 get 嚟嘅，即系四个字啊啲。 最耐啊， 一个字嚟嘅啫。 最 边一个字系写最耐？ 最耐啊。 系啦。 俾 多几秒钟你哋。 九， 长久个九啊嘛，你意思系？我要帮你解释翻。 唔系啊， 长 久 个九。我都系谂到大概系咁样。 唔系， 谂唔到啊，开啊。 系朋友个朋字。点解啊？ 因为写咗两个月， 系冇错，因为一个字要写两个月。 入呢个同我嗰个都差唔多做个 level， 真系唔系好得，同我一样。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大家搞下笑啦。希望即系叫做仲系复活节假期嘅尾巴，咁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早上啦吓。咁啊，听日节目时间再同大家笑有一 day 咯吓。 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意 Oh family 万个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这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粤语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伤势，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 约咗，哥哥姊妹别怕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话开心下又一日啦，想继续笑继续开心，转个头会有丰收快活人啊！